位晨光的听众，早晨早晨，今日是2024年3月6号农历的正月26嘅，今日就是星期三的早上。今朝回来的时候呢，天气呢都是湿湿立立咁样啦，咁所以大家出门口的时候都要记得留意返个天气啊。而家嘅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5% 㗎。晨光每日一格， 成日都会听到人哋讲奇迹，哇！有奇迹嘅出现啊，佢竟然做到一啲平时做唔到嘅嘢。奇迹咧，多数都系形容为一啲我哋人冇办法理解嘅事情，又或者现象。但系奇迹啊，有第二个名嘅。原来是形容努力的人的。在这个世界上面呢，从来都不缺乏努力的人，但是就缺乏一些努力到底、坚持到底的人。有阵时我们放弃太早，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咦，自己会不会错过了什么呢？咁当大家唔坚持落去嘅时候，就自然会被淘汰。但系当你努力坚持，继续努力到底，咁就会有奇迹嘅出现噶咯。所以奇迹就系努力另外一个名啦。唔知大家相唔相信有奇迹嘅出现，又或者相唔相信有奇迹嘅出现？但是其实努力的自己就是奇迹了。一起来到去期待明日，在你努力过后有奇迹的出现。 来，为何还等待春大家也在，时间在流动还过目前，往下秒开，就趁这分钟来一个合照，挨完还识怎么笑，辛苦记过活还是精彩，没有少悲哀，想不起到底多悲哀，共你纵是尘埃都红开，再行下去全力争取，学会少少的都感激，亦算得乐趣，愿意孝成和婿，亦容许我陪着你。 足了，一切都不欠。 来自容祖儿的《明日恩典》。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雨，初时有雾，而气温就会徘徊喺24度左右。琴日咧都几热嘅，中午嘅时候我出外景，哇出晒汗。希望今日咧就徘徊喺24度左右，可能舒服啲嘅。咁稍后嘅气温咧就会逐渐咧系下降至到晚上嘅19度，今晚又冻翻10字头啦，一字头先啦。今晚去到19度，会吹微风，之后咧就会转吹呢一个和缓嘅北风，离岸风势咧就会清劲嘅。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2至3嘅。唔知大家有冇煲开剧集嘅习惯？睇剧又唔知系睇咩嘅地区或者咩国家嘅剧咧？有好多人咧都好钟情就系睇呢一个南韩嘅剧集噶。咁亦都咧有啲人咧会去嗰边咧去追星。咁最近就要留意啦，大家南韩。佢嘅新环保法例咧，就即将会喺3月29日嚟到去生效咯。咁有啲咩要注意嘅咧？如果你 book 嗰间酒店啊，佢嘅房间咧系超过50间嘅话，佢就会禁止免费提供一次性嘅用品，即系啲咩咧？牙刷啊，沐浴露啊，可能系一啲即弃嘅梳啊。咁就唔会提供㗎啦。咁所以大家如果要过去去旅行嘅时候，记得注意一下，睇清楚嗰间酒店会唔会有得提供嘅呢？计我话就梗係唔好啦，即係自己带呀，环保啲呀嘛，可以重用呀嘛。咁除咗係酒店唔会再免费提供呢啲牙刷等等嘅一次性用品之外呢，团体嘅食堂、餐饮营业嘅场所，亦都禁止免费提供一次性嘅餐具同埋用品，即系筷子、木筷子啊、交叉啊，都冇噶啦。咁不过如果外卖又或者外送餐点咧，就仲可以有嘅。不过作为一个环保嘅人士，除咗牙刷自己带。环保餐具自己带都安心啲嘅，咁所以如果你哋嚟紧系会喺3月29日之后过去南韩嗰边追星又好，去下旅行去玩又好，就要记得留意一下啦。最好就自己带定啦，安全啲又环保啲。除此之外咧，啱啱都有讲啊，大家都会可能会飞过去嗰边睇下 show 咁样嘅。而三月咧，其实除咗有啱啱我讲嘅一啲新环保法例喺南韩喺即将生效之外咧，佢有其他嘅新嘅制度咧都会即将实施嘅、哦。好似喺3月22日，佢就会将一啲非法售卖黄牛飞嘅行为，就会最高处罚咧系罚款呢一个1000万won，即系58600元嘅港币。咁所以大家去买飞嘅时候都小心啲，睇清楚究竟自己系咪买咗黄牛飞咧？嗱，呢啲系唔啱嘅行为嚟噶，咁所以就千祈唔好。如果盲中中冇了解清楚买黄牛飞，更加可能会被罚款。咁所以大家去旅行嘅时候都要了解当地嘅情况，最紧要去旅行系咩？开心啊嘛，搞到唔开心咁就唔好啦。啲咁多多嘅唔开心唔好，开心啲嘅去旅行。有吴业坤嘅啲咁多。 似抽奖差那啲啲咁多，抽到超新款手机吧，如去年那样，我无美运，仍每年美牙。等架巴士急了啲咁得得，该搭的士我一上的士，大概六秒后出版博士。世人是枚稳定是押韵，我誓要痛骂宇宙死，要追究填补我出世的错漏，那日刚刚好诞生于海市吧，调整三几秒那偏差，上帝换过长镜头吧，要甩漏投出一路光柱保佑，请对准这个娃娃，张机票只要积分够多，可以升级去碳商务。而我查了查，差了金马坐经济梳化。扭啊扭啊，竟然扭个揭帕，小咁巨嘛，也只两三码。而我射中尾，个个唾骂，连球证也骂。 V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星期三又是看成语的时候，继续跟大家看下有关龙的成语。龙啊龙啊龙，来龙去脉。究竟来龙去脉是来自哪里，出处是哪里的呢？原来来龙去脉呢，本来原先啊，就是堪舆家用的形容词来的。堪舆家就是一些风水家，他们就是会用来龙去脉来到去形容山脉河流走向的俗语来的。 山脉的起伏就会俗称为龙，而奇主峰呢就会称为是来龙。山宫入面的这些溪流啊，就会称呼为脉，而主流呢就会俗称为去脉、哦。咁所以来龙去脉呢就是指由头到尾就好似脉管一样连贯住个地势嘅。咁但係后嚟嘅时候，大家就会用来龙去脉嚟到去用嚟比喻一啲事情嘅首尾始末。即係由头到尾发生嘅经过系点样，亦都会用来龙去脉嚟到去形容㗎。如果你想话在风水上面的表述怎样讲，怎样用这个来龙去脉呢，可以讲话嘿，我在堪舆学家里面都打滚了一段时间，一看就知道这一块地的来龙去脉和福谷，所有和福的吉凶我都知道啦。咁如果你话要形容喺一啲所有嘅过程嘅上面呢，可以咁样形容。当警方调查咗之后，呢一个案情嘅来龙去脉大概都知道一清二楚啦。咁所以大家下次用呢一个来龙去脉嘅时候都有可以有两个嘅用法喎。 千变怎么敢切磋，纯队友偏偏相披平常情况， 来逐个逐个去搜查，相隔六个要跟你一起开始。 诚实担当尽我的思念，泪水一刻的攻占，想为失真拥抱一张脸， 落空唏嘘不过期望发现最笨，怀着信念夜间星空的光线，明白必须等你的参战， 防队友不堪一击吻和差错，港大自是会公布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回顾担任人大常委一年来的工作，她说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亦都有挑战，感谢中央对自己的支持和信任。作为历来最年轻的港区人大常委，李慧琼说认识到人大的立法程序，同时留意到市民不太掌握人大常委运作，因此每次召开两会或人大常委会之后，都会在合适的范围之内与社会分享相关内容，希望透过实际经验做好沟通桥梁角色。至于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李慧琼认为公众咨询收集到的意见大多数支持立法，可见市民的声音很清晰，相信政府将会坚定推进立法工作。在埃及开罗举行的加沙停火谈判进行了三日，仍然未有突破迹象。埃及传媒引述消息报道，会谈会在星期三继续。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姆丹在黎巴嫩重申，除非哈马斯的谈判条件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释放人质。他又强调，当针对加沙民众的侵略和饥饿战争仍然持续，哈马斯不会容许谈判的道路无限期开放。美国总统拜登就警告，如果以色列和哈马斯未能够在斋戒月之前达成停火协议，局势会非常危险。国务卿布林肯亦都呼吁哈马斯接受与以色列立即停火，这样有机会给以色列人质回家，并大幅增加向巴勒斯坦人提供的人道援助数量，亦都可以为持久解决冲突创造条件。匈牙利总统舒尤克已经签署批准瑞典加入北约议定书的议案，正式批准瑞典加入北约。匈牙利是最后一个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的北约成员国。随着匈牙利放行，瑞典将会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瑞典国防部长琼森说，瑞典成为北约正式成员国将不是几星期，而是几日时间的事。又重申瑞典加入北约对瑞典和北约都有好处，也都有利于整个欧洲大西洋地区的稳定。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说，根据初步调查，军方内部讨论内容日前被窃听是涉及个人失误，指出一个在新加坡出席航展的与会者在参与网上会议的时候没有遵守规定，而使用未获授权的连接，导致通话被记录落地。他强调军方的通讯系统并没有被入侵。皮斯托留斯又说，不应该发生这种严重错误，会对参加这次讨论的军官进行初步纪律调查，但指出不会有个人后果，强调他不会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把戏而牺牲德国最好的军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初时有雾，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稍后气温逐渐下降至晚上大约19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朝气温降至16度左右，最后几日仍然清凉，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看什么看得这么入神啊，看过。哇， 你快啲删咗个网佢啦。 吓，点解啊？我想帮阿女报个兴趣班啫。 嗰个网站唔安全噶，个网址都唔系以 HTTPS 开头嘅。 系咩？即系个浏览器都冇显示一个锁仔图案嗰啲？ 冇噶，即系话个网站嘅安全性较低啊。 哎呀，好在啫，我差啲啊想交个人资料啊去报名噶啦。 记住啊， 网络安全上留神，数码身份要睇紧。 扮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好啦，早晨早晨，六点三十六分嘅早上啦，咁啊继续都系晨光第一线啦，出面23度嘅，相对湿度95%啊，今朝都系湿湿立立噶啦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其实一早啊，咁啊同阿 Vicky 都翻咗嚟噶啦，咁啊但系就而家就出边我估都仲系好湿噶啦吓，好早晨啊 Vicky，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晨光听众， 系啦，咁啊驾驶人士都要注意吓，虽然又唔系话好大雾，不过嗰种湿嘅感觉咧，的而且确令人哋觉得唔系好聚财。咁所以就揸車嘅時間咧，大家都要分外留意一下，咁千祈就唔好因為呢啲温度濕度咧，咁影響咗自己啊，可能佢哋會燥底啊呢啲，咁就唔好啦嚇。係啦，咁其實而家我有陣時揸車咧，都會發現咧就多咗警方巡邏嘅。係啦，即係一架嗰啲警車咧就喺條路嗰度行緊，就唔係話停喺度嘅嚇，喺度行緊嘅。咁有警方嘅叫執法人員喺度行過嘅時候，佢哋應該行 B 嚟嘅。係啦，即係用車去行 B 嘅。咁維持下公路嗰個安全啦，睇下有冇超速啊咁樣。我覺得其實都係一件幾好嘅事嚟嘅。係啦，咁大家嗰個安全車速又可以注意多啲啦。 係啊。 係啦係啦。喂，之前有冇講過嗰個渠蓋啊？我哋。 渠盖 有冇讲过渠盖？ 画画啊， 系啊，画画个渠盖。 我有睇过，但我哋冇，我冇，我唔知道你有冇同船仔倾过。 我都冇同船仔倾过，就系、是、呢、這个而家多区咧都出现咗嘅渠盖啦。 系啊， 咁个渠盖真系几靓。 系啊，系画到好仔细咯。 系啦、啊，即系画得仔细。点解咁讲呢？因为政府近年推出咧就系、是、一啲叫做美化嘅系列啊，吓、 嗯， 咁啊香港街头咧真系有好多唔同嘅转变嘅。咁而家其实各区咧都会陆陆续续咧就出现咗呢一类嘅叫咁靓嘅渠盖。咁啊，其中咧我自己做 research 嘅时候咧，见到一个咧就喺荃湾街头嘅渠盖。咁原来都换咗新装，咁啊，亦都有人咧就影咗张相啦，咁啊摆喺上网，咁大家一定好容易咧就会将佢同譬如日本嘅渠盖去到做一个比较嘅。日本嘅渠蓋咧，有啲咧都係有啲顏色，或者佢哋嘅渠蓋會有啲新嘅 pattern 喺嗰度嘅。咁你問我係咪靚？咁有得靚，咁梗係好啦，梗係開心啦。咁見到呢一個咧，我自己見到嗰個荃灣同灣仔區個渠蓋咧，其實都幾靚。有啲咧就係有啲花啦，有顏色，唔係好似而家一隻顏色噶嚇。咁佢阿 Vicky 有見我個相噶嘛？ 有啊有啊。 係啦，咁有一個咧就好似係荃灣區嗰個咧，就係有隻殼喺度嘅。 哦。 嗰、那個又我唔，因為荃灣區 嘅 係啦係啦，即係有啲河啊，有啲草啊，有啲。唔係殼啦，白鹿啊，唔好意思啊，係啦，白鹿啊，香港冇殼嘅白鹿啦。咁啊，望起上嚟嘅時候咧，都真係幾靚。咁啊，令到啲遊人咧行過嘅時候都幾吸引，大家去到望一望咩嚟嘅咧咁樣。 停低打下卡啊！ 係啊，如果我見到實物咧，我都會想停低打下卡啊。係 啊。 咁我覺得這個呢個咧，呢一類型嘅叫做裝置啊，甚至乎就係為整條嘅街道咧。增添咗好多唔同嘅氣氛啊、顏色、藝術啊呢啲咧，我覺得係件好事嚟嘅。 係啊， 你自己中意畫畫㗎喎。 係啊，我中意畫畫㗎，同埋有一啲渠蓋咧超靚啊，喺中環啊，中環佢直情咧係成個嗰啲嗰個渡海小輪咧、 哦、 都畫咗出嚟，好靚啊，好犀利啊。 係咯、 啊。 咁啊，呢個真係如果得政嘅話，就我覺得又係要讚啦。咁如果你話每一區咧，因為佢最好就係每一區都有唔同嘅花款 特色，係啦。因為嗱，我見到咧就係、是。大埔區咧，佢就有呢、這、一個啊，喺呢一個林村鄉公所路嗰度咧，就有一個係畫咗林村許願樹， 哦， 好有特色啊， 有 掛曬嗰 啲補貼啊，嗰啲嗰啲 friend 或者整曬啲燈飾咁樣，係 啊，仲有橙嘅應該喺個樹上邊個橙， 係喎，哇！呢、這個都幾好，大埔嗰個都未睇過，因為要喺翻林村嗰邊睇嘛， 係啦，跟住見到咧喺荃灣路德圍咧。喺就會見到有一個好靚嘅，有松鼠嘅，有一啲紅色嘅，唔知係咪木棉花嗰啲、 哦、 木棉花嘅花樣。 呢個路德圍啊， 係啦，喺路德圍，荃灣路德圍。 木棉花啊，應該係。 嗯，係啊，因為而家都見到周街都有木棉花。 雖然呢個渠蓋就都斷估佢全年都會有木棉花睇嘅。係。係啊。不过松鼠啊， 系咯， 啊荃湾嗰度有松鼠噶， 有森林啊嘛，唔系森林，即系好多有多大嘅、啊。 路德围嗰度，路德围嗰度有，真系唔知道、 啊。佢系荃湾区啊嘛，属于。 哦，荃湾区，因为如果香港真系有松鼠噶吓， 系、啊、 香港，譬如喺香港大学啦，嗯、即系薄扶林一带，其实都有几多松鼠咧，城门水塘都有嘅。系啦，咁我唔知佢系咪因为意味住城门水塘有，所以佢喺路德围嗰个牌嗰度，路德围附近咪有小巴上城门水塘咯。 系啊，我见到咧，仲有一个咧系九龙嘅红磡土瓜湾海滨咧，咁嗰个咧就叫做下水水谷花园，下水水花园，跟住佢嗰个咧系 下水水花园啊。 系啊，跟住佢画嗰张图咧都几特别噶，佢好似个下水道咁样，系咪啊？ 哦，嗱呢个咧。这个图案呢的而且确有啲似下水道，有蝴蝶啦，有花啦，有树啦，佢好似将个图案呢圆形嘅渠盖就分开咗上下两橛咁样嘅，咁係两种唔同嘅 pattern 喺入面，咁我觉得一定係靓㗎啦，因为佢哋你本身同渠盖唔同咗颜色呢，你都已经觉得wow到你隻眼睛先啦，係呀、 啊 啊、所以我觉得呢个真係如果大家去开咁多区嘅，其实都已经有成个月㗎啦，应该係成个月㗎啦，咁可能大家都善忘啊，或者有阵时行开行埋冇諗住行去嗰啲地方，我觉得可以特登行去有靓靓渠盖嘅地方。 我会想搵晒佢哋出嚟， 我都想啊， 然后同我对脚打架咯。 我都想搵晒出嚟啊。 去啦，即係如果有呢啲咁靓嘅渠盖呢，我自己去旅行啊，即係譬如澳门近啲啦，澳门有一啲渠盖呢，佢都有啲特别嘅花款㗎嘛。 哦，係咩？ 甚至最近喺澳门呢， 澳门我唔系好熟啊，澳门。 係喺澳门呢有一间嘅小食店呢，佢就好似有一个嘅蛋饼咁样。系啦，有个蛋饼，佢直情咧系用咗呢一个， 即系鸡蛋仔嗰啲咁样啊？ 格仔饼咁嗰啲 嚟讲， 系啦，咁佢有啲 pattern 嘅，咁佢就唔系一格一格一格啦，咁佢咧就系变咗系一个澳门嘅渠盖，系啦，咁啲人就会攞住嗰个饼咧嚟到去喺澳门街头度打卡， 即系食物就变咗个渠盖个样，即系而家香港有啲食嗰啲芝士饼嗰啲咧，就变咗个十蚊银咁嘅样， 系啊系啦系啦，类似咁样，咁我觉得多呢啲咁样嘅活动咧都几得意啊，即系大家如果在香港都找到这些漂亮的渠盖、 啊、 譬如刚刚不是说荃湾有木棉花的、 啊、 我就会呢很想现在木棉花的位置 拿木棉花 是的在地下执到木棉花就可以跟他一起打卡也挺好 的、啊、这类渠盖呢由于我都没有见过实物啦、 嗯、 所以我不知道他那个 大小、啊、 不是大小都估到的是他画的过程呢、哦、因为看相就很难估的因为呢一類型嘅渠蓋，由於佢係用鋼去到做啦，渠蓋咁一定係穩陣啦。咁但係渠蓋佢自己本身咧，嗱外國方面嘅做法就佢會特登啤一個咧圖案嘅渠蓋出嚟嘅，跟、 嗯、 住就上色咁樣嘅。咁我哋呢個咧就斷估，如果用翻以前嗰啲嘅紋理嘅話咧，就畫唔到呢一類型嘅。所以其實我有少少想，我想摸一下佢添啊。 嗯 我想摸下佢到底佢系咪 粒粒突突？ 系啊，粒粒突突，佢系咪啤出嚟嘅时候都已经咧系有晒啲图案，即系邀请啲画家就画咗个图案，然后咧就喺工厂嗰度咧就啤渠盖嘅时候就啤埋个图案出嚟咁样。 咦，你咁讲系有可能系咁样做法嘅？ 系啊， 放大啲相嚟到去睇咧。是看不到以前一般的渠蓋那些粒粒紋的。咁同埋見到呢譬如有同一幅的中環咁樣啦。咁嗰個圖案呢在正方形的渠蓋見到又有 長方形嘅都有。 哦，係咯，係咯。咁所以就 啤出嚟， 可能每一個都係獨立做出嚟啦。咁、有啲新嘅技術去到做啦。咁呢個都相當之有趣啊嚇。咁如果大家行過路過，真係要講嗰句唔好錯過。系啦，反正又唔使钱，因为政府做出嚟嘅啲艺术其渠盖装置嘅话，大家影下相啊，又了解一下自己嘅区分。 所以大家出街咧，耷低个头，唔好净系挂住望电话，望下我哋街嘅靓靓渠盖都 系啦。咁呢个渠盖我自己都相当之中意啊吓，唔知九龙塘区附近有冇咧吓？好，咁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雾，咁啊气温徘徊24度左右嘅。咁啊稍后咧，咁啊气温逐渐下降至到晚上嘅大概19度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北风，离岸风势。系清劲噶，咁啊展望明日气温下降至到16度左右噶，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啊。 对望时伴我过度悸动一段。节日时伴我过度灿烂一段，一瞬间很像永远，转瞬间关系割断、到现时何会退让放下心愿，到现时被错怪亦放下身段、当角色出场倒转，跟你可相长更远，山次序盼会逆转，如能从自个一对的人成熟后牵走近环，你我会更合衬，力片进与退场亦已暗，剧本演出一半，闹若个谁伴我逛尽幼稚一段，自换谁伴我细味恬静一段，当角色登场要转，主角怎可能抱怨，聚散次序哪有自选，如能从自个一对的人成熟后先走近环，你我会更合衬，遗憾与错过有时别怨愤，唯有当预设剧情的疑问，让你永远退场莫转悠，让多天心中风人， 一首作品的名字叫做应志月啊，细猫呢个干，好似系英文干啫。不过而家呢个天气嘅话咧，其实真系干干地都 OK 啊，因为相对湿度95%啊。而家呢个咧就唔系雨话干啦，呢个天气咧就变咗雨话 wet 咋。不过呢个讲笑啫，应志月嘅作品咁啊，出边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KOL 啊，睇下我哋嘅花园入边，哇！ 早晨， 花咧就真系越嚟越多啊！早晨啊，安安翻嘅， 早晨， 早晨啊！之前咧喺呢个农历年嘅时候，咁啊，二台咧就摆咗个兰花啦， 蘭花咧就唔係淨係新年先至擺嘅。咁我哋即係聽咗咁多集嘅呢個後花園啊，都知道蘭花都好多唔同嘅品種嘅。 嗱，其實咧呢個咧就係有個蘭字啦，但唔屬於蘭花嘅一種嚟嘅。咁但 O L 好中意嘅喎，好多好可能你屋企都有。 我見到個樣子都中意啊呢個。 我竟然你要中意咯，唔係 啊，因為 奇怪， 佢個樣好青春，係 特別，係好青春嘅，係好青春嘅，係 即係好似嗰啲咧， 翻翻十八歲。 係啦，哇！十八歲老添啊，我覺得佢直頭咧係十五歲嗰種。嗰種青春，嗰種活力， 個顏色啊嘛， 彷彿咧就好似飄零燕咁樣啊，喺個山上面咧不斷奔馳嗰種活力，就係呢一種嘅花代表。 我覺得 O L 自己附近都有一樣嘢係關於佢，因為其實可能你屋企都有 咩啊？ 因為佢呢、這個叫小蒼蘭，我都冇講嘅咩，你到而家都 小蒼蘭， 小蒼蘭，或者叫香雪蘭， 香雪。 或者叫香雪蘭， 佢小蒼嗰個係大小嘅小啦，蒼就蒼富嘅蒼啦， 係蘭就蘭花嘅。 小蒼係同日本有冇關㗎？ 應該冇。 小蒼日本有個地方叫小蒼 Kokura 喎，係啊， 冇呢個冇關係嘅， 冇關係 嘅。咁、小蒼蘭其實大家可能屋企嘅沐浴露啊， 沐浴露。 是有用佢嘅， 都是用呢个小蒼蘭， 系啊，佢个香味。 咁我摆喺 office 咪好似冲紧凉咁样， 系完全系你净系唔使冲凉啦， 咁巴闭。 同埋好多香水咧，其中一个香水咧、，O L 好中意嗰个品牌咧，都系主打喺呢、這个牌呢、這个。 哦，系咩？ 呢种花系啊，系、啊。大家 我哋 office 冇乜香味嘅，都唔系好记得啲 O L 系嗰啲香味系点样添。 你都可以用中性啊，呢、這个你可以照用我牌子嘅，系啊， 系咪啊？ 我咪话俾你听。 好啊，好啊，等我试下啊嘛。 即系佢其实好多颜色嘅，我哋解释俾大家听啦。咁有黄色啊、白色、紫色、红色、蓝色、粉色、紫色。咁呢啲 哇，你个图片得几只？得三只色啫喎，原来仲有咁多颜色噶？ 咩啊？冇蓝色啫嘛，净系 紫色、白色、黄色、粉色。 红色 啊，红色，红色嚟嘅咩？嗰个唔系粉红色嚟嘅咩？差唔多啦。 难度我俾错第二个你。 唔系，咪呢张咯。 哎呀，唔好意思，我冇俾嗰个另外一张、哦。另外一张就系等紧点解一插、 哦。原来你自己就收埋第二个花喺度、哎，自己喺度闻。 系啦，這個、呢个咧，佢花瓣系有六梅花瓣咁样嘅。咁佢好奇怪咧，你见到佢侧埋一边、 啊， 即系佢唔系一个普通嘅花型嚟嘅、啊。普通花型好似玫瑰啊、菊花咁，咪一个太圆形咁样围住嘅花瓣。啊這個、呢个咧系侧埋一边，即系。點樣形容俾大家聽好咧？牙刷咁啦嚇， 我覺得佢 彎咗嘅牙刷， 我覺得佢好似一個直角咁樣啊，即係佢係打直咗啦，跟住佢就會打橫一半咧，就扮咗去第二邊嘅，有、一個直角嘅角尺咁，有少少似咧以前可能有啲朋友讀書用過一把尺叫 T 尺，你有冇印象啊？ 我冇啊，你啲男校讀嗰啲同我女校嗰啲 男校，咁嗰個 T 尺咧，佢就真係一直啦，跟住有打橫咁樣，佢就 T， 不過咧就冇咗另外一邊啫，佢就一個直角。咁嗰個蘭花佢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嗰個莖咧，佢生好幼啦，生到好高之後咧，哇！跟住佢打橫一嘢扮佢嘅時候咧。我就罩眼睇好似咧打圈咁样啊，即系好似啲女士佢整头发咧，整到嗰啲好似嗰啲发式嗰种挛啊，卷啊卷啊卷曲嗰种咧，佢就向横咁样卷曲，然后呢个卷曲上面咧又再有啲好靓嘅兰花就生出嚟，我觉得系咁样咯， 都啱嘅， 系嘛， 几好，几用得， 形容得几好 系 嘛， 好丰富， 小蒼蘭 系佢，你头先讲话好青春咧，其实佢个花语咧俾你讲中咗，系纯真同埋冇邪， 哇， 系佢插花嘅时间都几长嘅，可以插五至八个，但你嫌少啦系咪？ 五至八日， 咁你加你嗰啲嘢啦， 营养液咯， 系咯，可以加落就可以十日啊咁样咯。最重点咧就系佢嘅香味咧好幽香， 系 咁佢 会唔会似嗰啲譬如茉莉花？嗰種味道， 幽香啲茉莉花又點會同小蒼蘭係兩種花啦？ 茉莉花唔係 咁，所以香水唔會香水就小蒼蘭就係小蒼蘭嘅香味，茉莉花我都形容唔到俾大家聽咩味。咁但係咧就係、是、所以因為佢 自己買個茶包聞下啦，茉莉花。 所以佢哋唔同味咧，所以做香水都係唔同咯。 哦、okay ， 咁佢嘅呢個花香味咧開咗之後咧，其實可以範圍去到兩米， 兩米， 但又唔會好刺鼻咯。 譬如嗰陣時 我講過嗰個尤加利咧，對我嚟講係極刺鼻嘅，但係呢個係唔會嘅。 嗯， 系啦，唔会刺鼻，好清新嘅。 嗯， 咁可能你哋嘅其中哦，嗰啲嘢你唔知喎。 咩？ 头先问好多， 有咩我唔知噶？ 佢冇得颜色嘅，头先讲咗。你知边只颜色最香？ 有得估噶。 系。 你 头先唔系先嗱， 植物界咧就好奥妙嘅。 嗯。 通常咧就唔系好鲜艳嘅颜色咧，佢就会用呢个香气咧。去到吸引啲花， 呢個道理嘅。 吸引啲昆蟲嘅，如果佢好靚啦，咁即係啲昆蟲會自己去啦，就唔使特別香嘅，可以慳翻啲 gas。所以我覺得咧，應該係白色最香。 差少少咯，黃色係最香 的。 啲道理咧就唔係周圍都用啱嘅，都啱嘅，係咪先？呢個係黃色最 啱一半啦，係嘛？呢個起碼都 啱，起碼你咪加紅色先啦。 係啦， 係咯， 個 theory 啱咯 ，theory OK 啦，係咯，黃色係比較香，好得意嘅喎。 但係佢嗰個香嘅係嗰個濃度定還是佢本身？譬如紫色個味同黃色個味係有分別嘅。 應該就唔係有分別，應該係強啲黃色嘅味。根據我嘅資料顯示，黃色係比較市場上面大量係會有比較多啲，係、 嗯。黃色嘅都靚嘅， 顏色比較少。 佢同埋嗰啲就黃色咧，本身係幾 sharp 啊，即係鮮嗰種黃啊，佢唔係淡淡然，佢一種咧黃色好搶嘅感覺，佢、 嗯、 搶得嚟咧，亦都可以將呢個香味咧就揮發喺呢個空氣入邊、 嗯。 我覺得咧，雖然話就話兩米啫，但如果你 office 嗰度本身咧少少空氣流動住嘅話，又唔係好大風啦，空氣流動住，將呢種淡淡嘅幽香咧傳去大家個鼻哥嗰度嘅時候咧，我覺得呢個老闆真係得噶，因為佢能夠將呢一種嘅香氣咧帶喺呢個公司，所有人咧翻工嘅時候咧，簡直係精力十倍啊！ 同埋佢顏色比較鮮豔，都好精神嘅顏色。 係啊， 同埋最重點係咩？唔係太貴， 唔係， 唔好問我幾多錢。就唔係太貴，幾蚊，我真係唔知咩叫做貴，幾蚊支。 哇！巴閉啊！你都唔知咩叫貴。 佢每一支支咁賣 一束束， 即係可能三四支一束，咁、啊、可能係 三四 廿零蚊一小扎咁樣咯。 哦， 可能三支，有啲人係擺，好奇怪啲價錢，三支可以係用透明膠袋包住，七支又可以。透明膠袋包住，咁、 嗯、 你七支又可以賣20蚊，三支又可以賣20蚊、 嗯， 所以你翻去買嘢嘅時候，你就睇先你個膠袋，你唔好淨係睇價錢，係、 嗯、 有幾多支咯。 哦， 咁我又塞錢落大家個袋。 同埋我發覺一樣嘢咧，即係同你傾偈傾得多、 嗯、 我就發覺咧，其實插花咧、 嗯， 即係花藝咧，唔係話一種好貴嘅嘢嚟嘅，即係你耐唔耐，可能一兩個星期就換一換屋企嘅花，換一換公司嘅花咧，其實唔係話好多。要好多钱，但又可以令到嗰个环境咧，倍添好多嘅快乐噃。 系啊，喂，呢、這个花咧系花长型噶嘛，其实佢因为佢修长嘅花型咧，成枝系长咧，咁、 嗯、 其实个线条好靓咯。 系 系，好似日式，你中意嗰啲日式啊？ 好似一个高贵嘅女士咁样， 系又高又长， 系啦、啊，又高贵又长，就唔系长气。 但有个重点就系佢个花茎比较弱啲嘅，咁所以你嗰个花樽你就知啦，即系你就摆翻高少少咯，唔好即系摆到咁矮，搞到佢条腰唔得佢。好脆弱，好瘦啊！好瘦。 頭先嗰個佢嗰個角位啊，即係佢另外打橫生嗰嚿嘢咧，佢比較長啊。 咁重咯，係咯，你明唔明啊？咁佢支鏡又唔係太過強嘅話咧、嗯，如果佢彎咗去右邊嘅話，唔好容易會折斷咯。咁、 嗯、 所以你花樽選擇嘅時候就揀咗高少少。 折斷就冇噶咯喎，係嘛？ 折斷冇噶啦，其實不過你都可以折斷剪咗佢，再擺低啲咯，用個矮啲嘅花樽咯，或者個水杯裝住佢。 唔係大番薯咁樣，原本係秦先生，而家變咗大番薯喎。 係，但有陣時慳或者要擺咧都 OK， 冇問題嘅、 啊。 所以有陣時就用支撐嚟到。支架嚟支撐，我之前唔知有冇教過大家，其實兩個水杯，你覺得我好驚啲花會左右擺，咁、啊、你咪用膠紙打個井，跟住啲花 膠紙點樣打個井、啊？ 打個井，黐個井字喺個杯面度，咁、哦、你咪會有九個格咯，咁、 啊、 你咪擺幾支花落個格嗰度咯。 神乎其技喎、 啊！呢、這個係好基本，好咁我挺重視嘅呢個知識。 係咩？ 係啊， 膠普通膠紙得㗎啦。 普通膠紙，譬如你喺個圓喺杯面嗰度、 啊， 你黐住一個井 字， 或者你可以多個井。 如果我黐。一个十字架就有四架， 系啦， 我知个井字就有九架， 系啦，咁你摆花，咁花咪唔会周围走咯。 哦， 跟住你想遮住胶纸，你一系啲花大就可以遮住胶纸，一系搵啲碎花喺中间塞喺填满中间个框，咁、 哦、 咪又可以咁样。 喂，有冇话嗱？唔讲牌子啊，有冇话边一种嘅胶纸会好啲？譬如 其实冇乜 隐形嗰啲啊，唔隐形啊， 你隐形你都要遮住佢，你用黑色胶纸你都要遮住佢噶、 哦。黑色胶纸都得嘅，其实 得但唔靓咯。即系见到佢黑色咯， 叻啊你真系！ 你都想扇我，用透明啦，系啊。 咁啊，大家可以试下啦，呢、這个叫做小苍兰。 系啊，系啊，花啲人结婚都会中用噶，婚礼成日就见到佢嘅。 呢、這个都靓，我中意佢香。 系啊， 摆喺屋企先。 系啊，其实结婚如果你用有呢个白色嘅花，好多人中意白色嘅花球，你加呢个小苍兰咯，浸香味咯。 吓、 啊，因为白玫瑰可能闻唔到。 屋企有狗仔得唔得噶呢个？ 這個冇問題嘅， 冇問題嘅， 小蘗蘭係啦。哎呀，下次真係要講翻下呢排好多小動物嘅問題。 嗯， 其實有啲花真係唔可以擺，水仙花定唔可以擺、嗯？你貓狗一個係個 tulip， 即係咩？荷蘭嗰個叫咩？荷蘭 tulip 即係叫做嗰、那個叫做荷蘭國花係，我唔記得咗叫做咩添。 唔緊要啦，我哋聽翻上次嗰集咪。 上次嗰集我係以前講過嘅，好多貓狗係 我都唔記得你咁。幾億個花你同我講到，咁大家記住啦嚇，呢、這個小蒼蘭咁 啊，係啊，大家買啦，呢、這個易買㗎， 好香嘅，唔該曬你，安安，拜拜。拜拜 六点五十九分啦，咁啊，而家就出边二十三度嘅气温，转头会分途广播嘅。普通话台咧有音乐早点啦，至于晨光第一线，继续咧都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你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啊，朝早七点零七分嘅早上，二十三度气温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有一啲射击练习通告咧，可以同听众望一望嘅。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咁啊睇睇直播室有边一位嘅朋友喺度先。咁啊，白权路小白喺度，另外就系 Vicky 喺度 ，Vicky 喺度，跟住仲有 Jessica 喺度 ，Jessica 喺度，系啦呀 ，Jessica 喺度真系好啦，Jessica 成日都系好开心嘅。笑下笑下咁样，充满住快乐嘅能量。 系啊， 几好啊！ 见到都精神啲啊， 系咯，佢四万咁好啊！你一入嚟嘅时候，嗱、啊，你睇下又嚟啦。 边有？ 你明明系四万 开心果， 系啦，Jessica 四万卡， 又 帮 人改翻， 夹硬改，系啦。诶，出边嗰个交通情况系咪都 OK？ 同我哋先睇睇咯。 好啊，咁首先咧提提大家啦，由于能见到咧比较低嘅缘故啊， 系 啊，咁港珠澳大桥主桥嘅车速限制咧，依家系降至到每小时六十公里噶，大家咧经过嘅时候要留意翻啦。咁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都大致畅顺啦。至于路面情况，又系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咧就比较慢车，依家龙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噶。咁、再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咁屯门嘅石排头路咧有爆水管，咁西行嘅去山景村方向，近住镇环路全线啦，仍然系封闭紧噶。咁另外仲有今日啦，有观音嘅开库仪式啦。咁首先喺红磡区，直至到今晚嘅十一点啦，平治街部分嘅差管理、观音街同埋获嘉道咧系临时封闭噶。咁另外咧，呢一个嘅七行道北同埋基利士南路咧，亦都有临时嘅改道措施。咁至于铜锣湾区咧，直至到傍晚啦嘅七点钟，咁大坑嘅礼贤里、莲花宫东街、莲花宫西街，仲有莲花街咧，都系会分别临时封闭噶。咁大家经过呢啲路段嘅时候咧，就要小心啦。 咩借库啊？ 系，应该系开户仪式啊！ 啲弟都有讲啊，系啊，借啊借啊借啊， 通宵开啊，而家有啲 哦，系啊， 廿四小时，你哋冇睇啊？ 知大家忙噶啦， 系啊，廿四小时又有几间 通宵做贷款啊， 系 好忙， 但系好嘅，即系有呢一个做法，无论信唔信都好，但系有呢个做法咧，个感觉好好帮到大家，即系个时间上面好似好迁就到大家咁， 系啊系， 的而且确有阵时你真系放工放工啊， 哇！你谂下呢啲即系叫借富啊啲仪式咧。都会因应住香港人嘅生活节奏，咁 系啦， 佢哋嘅营业时间又有所改变咁样。呢啲咧就即系之前我同我哋嘅晨光大学咧，同阿周树佳咧民间风俗研究者同佢倾嘅时候，佢话做民间风俗其中一个最难嘅地方咧，同纯粹譬如考古即系最大分别啦，就系因为佢风俗嘅嘢咧，好多时 会不断去改变，即系例如一条村咁样，咁咪无啦啦个村长改咗嘅，可能咧就有啲习俗上又有唔同噶咯。 哦，即系调整翻。 系啦，调整咗噶，咁啊，所以佢哋做呢啲民间风俗研究有阵时，可能未必每一年都到咧，但系佢可能过几年又会到啊咁样。即系好似喺我屋企附近都有啲唔同嘅仪式噶嘛，即系农历年嘅时候咧，咁我都有帮佢去做下啲考察嗰啲，咁我就 report 翻俾佢听嘅时候啦，咁啊，我话喂，同你讲嘅唔同噶，系啊，唔同噶。即系改咗啦，又又改咗啦，咁样咁改咗佢就会 mark 翻低，咁啊又开始改得多咧，咁啊又要自己亲身再嚟，咁啊有几年又做一个嘅对比啊参照，即系佢又可以睇住香港嗰个嘅叫做民间风俗嘅啲嘅改变，咁啊系啦，用文字又话翻低俾我哋听，原来有啲嘢系会改变咗咁样， 都几有意义。 系啊，其实我即系听下佢讲，即系了解咗佢工作嘅阵时候帮下手咧。我都發覺原來真係一份幾有意義嘅工作，係 啊， 係啊，你似乎都有興趣喎。 佢突然之間好有興趣， 係啊，即係知道香港一啲嘅我哋一啲嘅民間風俗，原來以前係會行呢一套嘅，即係例如某一區可能天后誕咁，佢哋一啲儀式嘅，可能今年又會改咗少少嘅。咁你改咗少少咧，可能之後嗰啲人又會跟咗今年改嗰啲，就以前嗰個就可能又會唔見咗啊。跟住突然之間有一年又話有個人可能就唔係㗎，我哋以前我細個睇過呢啲嘅，我哋不如改翻啦咁樣，又可能又會轉翻，所以都幾有趣，即係呢啲民間風俗不斷去到改變啊，咁伴隨住我哋成長， 冇錯， 就好似個觀音借庫嘅時間一樣， 係 啦，都係會改變嘅，係 啦， 係啦， 講到呢個借庫啦，咁咧。我最近咧就睇到一个新闻啦，就係讲咧有一个男仔咁佢就喺搭地铁，即係港铁啦，咁佢喺呢个东涌站上车等緊开车嘅时候咧，佢就发现咗一样嘢， 係咩事？ 佢就发现个车厢咧多咗一啲嘢，就係多咗张500蚊纸 喺 地下， 喺 应该 喺座位 咯， 系啊， 摄咗喺条裤嗰度就摄翻出嚟咁样， 应该系啦，就可能上一手，即系上一个乘客可能坐嘅时候就冇留意到咁样，就留咗张500蚊纸喺个车厢度。咁呢个时候，咁佢梗系好好人啦，系啦， 路不拾遗， 梗系啦。之后系啦，就交俾港铁嘅职员咁样。咁另外咧，佢仲有即系影低张相，同埋影低嗰个车厢嘅嗰个号码，即系佢车厢里边咧有嗰个门嘅， 系啊系啊，啱啊，系啊， 几详细啊， 系啊，佢影， 有冇影埋嗰个钞票个 number 咁嗰啲啊？ 咁我又唔知有冇影清楚， 即系拎住张银纸咁喺呢个门嗰度就影张相，咁啊证明嘅，先喺个张凳影一张相先咁样。 然之後就喺嗰啲社區社交平台嗰啲關注組咁樣，係啦，就問有冇人跌咗錢， 咪好多人影， 係咯，係啊，跟住就喺度諗， 因為好難話嗰一個係邊個噶嘛。 你问我银包而家入边嗰啲银纸，我都唔知有 number 啦，我点同佢讲系我噶咁样？ 系咯，个可以过嚟，喂，系我跌噶喎，咁点解佢知道系边个跌咧？咁样 系啦，即系如果你冇 send 出去嘅话，可能嗰个人发现自己真系唔见咗张500蚊纸，佢可能都会去地铁站或者打去地铁站问翻啲。 其 实 佢有俾港铁嘅职员噶嘛？我哋佢有俾到港铁职员，佢就唔应该再摆上网。我自己覺得啦， 可能佢太過熱心啦，佢想幫嗰個失主揾翻咁樣，係咯。但係呢個時候有一個問題啦，就係正正因為你咁樣 upload 咗上去啲社交平台度，咁究竟點樣可以揾到個真正嘅失主咧？ 個個都話係失主，我試下無端端喺廣播度門口，我擺張100蚊紙喺度，跟住我執到張銀紙，跟住擺上網咁。 我知， 我好多人回應。 首先你一定要係用8嘟嘟嘟嘟嘟卡。咁系咪可以 check 翻究竟嗰段时间你系咪真系经过搭过嗰条路？ 所以就要港铁嘅朋友帮手咯， 系咯， 因为港铁嘅朋友佢亦都可以即系check 翻个记录，证明到佢嗰阵时的而且确嗰阵时喺嗰个空间入边出现过。 系咯，首先你要符合呢一个嘅时间， 好 聪 明啊！呢个谂法系， 但 系 冇啦，除咗呢个之外，或者要睇翻闭路电视， 系咯，睇闭路电视咯， 即系唯有系咁样啦。 咁最后有冇揾得翻啊？ 咁又冇講到， 因為太多人話係自己噶啦咁樣。 都冇啊！啲網民就係話嚇你咁樣 upload 咗上去，咁咪個個都會爭住影咯。 一諗就諗到啦呢個。 係啊，所以大家真係要即係小心咁樣去看管翻自己財物。即係譬如話平時離開個座位，唔知大家有冇咧？即係可能搭完。 我爹哋啱啱前兩日講過嘢，回頭望。 係啦，就回頭望，睇下有冇跌咗嘢，跌電話又好，跌銀包又好，即係起碼你可以嗰一個時候你。 見到就可以執翻，就唔需要咁麻煩咯。 係啦，啱啊，即係跌咗咧又執翻又麻煩，又要兜翻轉頭咁樣，同埋又跌咗未必一定執得翻。 又呢、這個又講得啱，係 啦， 冇錯。 咁所以即係自己財物咧喺呢啲嘅叫做公眾地方啊，自己都要好好地看管啊。 冇錯， 錢財嘅嘢緊要啊。 係啊，五百 蚊。自己翻工咁辛苦。 係啊，辛苦賺翻嚟。 哎呀，你睇你真係 冇做啦， 你都等嗰個嘢陰功啊！睇到你個樣，哎呀，哎呀呀，好啦好啦，唔該曬唔該曬 Jessica。唔该晒，咁天气方面咧 ，Vicky 啊，静静地走咗出去啦，咁啊睇下系咪大雾到伸手不见五指先。好，早晨 ，Vicky。 早晨，的而且确系好大好大雾啊，但系又未至于去到伸手不见五指啊。哇，如果伸手不见五指咧，都真系几大雾。 系啊，真系真系恐怖嗰阵时，真系伸手不见五指。 前一步路你都睇唔到啊，如果系嘅话。 系啊，山上面就山上面就比较上有多机会会遇到呢个情况，真系危险啊嗰阵时，系啦。 系啊系啊，咁啊大雾嘅今日真系，咁但系咧都。多云嘅，咁但系咧就比琴日咧就好似系天气会应该会好啲添，因为而家我都见到 feel 到个太阳嘅光线都慢慢渗紧出嚟啦，系啦，咁虽然今日咧都系多云嘅啦，但系咧好似明显上面就冇琴日咧系再咁湿嘅，系啦，今日就应该再干翻少少。 系咩？但系94，我今朝又见到都系即系，哇！啲水气都好劲，好劲。 系，但系而家出到嚟个感觉又冇话好似琴日。 哦、有冇太阳啊？咁而家 系而家日出嚟出紧嚟咯。 哦， 但系多云嘅，即系佢未可以直接照射到大家嘅。咁 有太阳差好远， 就会好啲。系真系差好远。咁、所以都要留意住个天气啦。其实呢排咧个天气都湿湿立立咁样。原来咧有一啲方法咧可以系俾我哋咧令到我哋去舒服啲嘅。 系 成日都咁湿嘅时候咧，好似成个人咧都周身唔聚财咁样啦。咁、原来咧平时咧多啲打我哋嘅臀部。我哋嘅屁股啊， 吓 就系有用嘅、哦， 咁搞笑。 系啦，因为我哋嘅臀部咧系连接咗上下身一啲嘅经络啦，一啲运行嘅中间主要连接位啦。咁所以如果我哋成日都可能系坐喺 office 啊，可能开紧咪嘅时候坐喺度啊，可能咧又会习惯翘脚啊，会令到我哋嘅臀部咧啲血液循环咧就会唔足啦。 嗯。 系咪唔足够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咧。中医师都有讲啊，成日都话我哋塞住啲湿气啊，会好唔舒服咁样，可能会下身都会水肿。咁所以特别喺呢啲时间，就自己可以得闲咧，就拍下我哋嘅臀部。而家大家听紧收音机，又话多谢好啦，又可以拍下个臀部，我都拍紧啦。系啦，拍多啲个臀部咧，可以促进到我哋嘅。血液循环咁咧少啲病痛，同埋个人咧都冇咁唔舒服嘅。 呢个都第一次听，即系 系啊，可以拍打下臀部。 其实照你呢一个嘅推论嘅话咧，应该系呢啲天气比较上好嘅，就系、是、大家可以做多啲按摩啊，系嘛、 嗯， 即 系 都系促进血液噶嘛、 啊啊， 做多啲按摩咁，我觉得都系有帮助嘅。 系啊，排走啲湿气啊，改善嗰啲咧湿重啊、水肿嘅问题。咁啊，唔会成日可以揾到人出去按摩嘛，自己得闲就拍打下咯，拍打下都好容易啫， 系 系咪咁？但系唔好过分大力啦， 系啦系啦系啦， 系好咁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气预测啦。今日大致系多云，有几阵嘅雨，而初时咧就有雾嘅，气温会徘徊喺大概24度左右，而稍后气温咧就会逐渐下降至到晚上咧大概19度，会吹微风嘅，亦都会渐转吹和缓嘅北风，离岸风势咧都会清劲。而展望听日朝头早咧，气温亦都会去到16度左右，又跌嘅气温啊， 又跌啦， 系咯，听日我哋起身翻工都要着翻多件衫。 咦，听日纯仔喎，系咯，听日 系啊，仍然清凉啊，风势都颇大，所以听日船仔翻工又冻啦， 系啦，咁啊，听日系啦，咁啊，而家室外温度23度吓，相对湿度94%嘅，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1至3，咁啊都系低水平嚟嘅，咁啊头先 Vicky 讲得啱啊，咁啊听日咧就开始冻啦，咁啊睇翻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啦，咁啊星期四嘅时间咧都特登咧就放咗一个咧就系气温回落嘅。嘅一个嘅公仔啊，咁啊见到个气温明天就介乎喺呢个16至20度嘅，咁啊去到几时咧？咁呢个凉嘅天气咧，咁啊16度咧都会去到下个星期一噶，咁啊所以如果下个星期一啊 Vicky 又翻工嘅话咧，咁啊又系会有啲凉意啦吓，咁啊都系未咁快就暖翻嘅，咁但系如果真系暖嘅话，似乎要去到 一個星期之後啦，咁下個星期四啊，星期三、星期四嘅時候咧，氣温就會介乎喺18至21度左右嘅。咁到時咧，希望又唔好似而家咁潮濕啦。咁天氣有陣時咧，真係變化都大噶嚇。咁而家今日嘅天氣都潮濕嘅。頭先聽晨光交通天文台又話到，譬如港珠澳大橋嗰個限個車速噶，咁所以咧駕駛人士要注意啦。出門口嘅朋友咧都要多啲留意啦。好，咁今日咧朝頭早嘅時間嚟到7:21，亦都有我哋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學醫生都中醫師同我哋一齊傾下偈啊。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啊，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嘅，早晨 Terry。 早晨啊，小白。 呢排咧啲天气咧都系咁样噶啦，又大雾啊，又盛啊。不过咧有个24节气嘅节日咧，惊蛰、哦。 系啦，冇错啦。惊蛰系咩意思咧？因为咧冬天嘅时候咧，啲昆虫啊，好多动物都会冬眠啊嘛。咁惊蛰即系喂，佢要醒啦、哦。即系有，其实你要留意会有春雷噶啦，即系会有啲咁嘅雷电咁样嘅声音嘅。咁咧嗰个代表咧啲阳气出嚟啊。之前咧我哋冬即系啲动物冬眠嘅时候咧，我哋讲咧大地咧冬天阳气收咗喺入边。咁而家春天咧就要啲阳气要出嚟噶啦。咁出嚟离开即系嗰个去土地上嚟嗰下咧，咁咧就系惊蛰啦。 系啦，咁啊，寻日就惊蛰啊，除咗系讲紧话啲小动物出嚟啦，咁啊，当然你话鹅颈桥附近一带都有好多人出入啦，咁啊，嗰个咧就唔关我哋中医事噶，嗰个打小蚊嗰啲唔关我哋事嘅。咁但系你去到呢啲天气咧，的而且确有一种乍暖还寒啊，咁又湿又冻呢啲感觉咧，其实发觉呢几日都几犀利。虽然话就话而家都譬如你睇都20几度，咁但系有阵时嗰个啲硬系啲寒意喺度，系咪又系中国人成日讲嗰句说话咧？就系未食五月粽啊，呢啲咁嘅寒衣咪入笼啊，系咪其实都系有关系嘅咧？ 都有关系噶。另外一个代表咧，嗱，因为阳气出嚟啊嘛，除咗阳气之外咧，除咗热之外咧，其实个水分都出嚟嘅。因为冬天相对嚟讲系比较干燥，咁咧因为所有嘅能量，包括水啦，同埋嗰个热啦，都系藏咗喺底，而家出嚟啦。咁出嚟嗰下咧，即系就会有一个即系有水分啦，所以你会有落雨啦，个天气会比较潮湿啦，咁亦都系又会咧系开始有啲热啦。咁啊，当然啦。又有太陽的時候，我哋就會覺得暖啲啦。呢排個天氣都係比較朦朦朧朧啲啊。 係啊，係啊，係啊， 係。係啦，咁所以又會陰陰沉沉，會比較濕啦，嗰心情都會差少少啊。 係，咁啊，就所以都會影響到我哋心情啦。 係啦，冇錯啊，因為我哋有陽光咧，就會開心啲。所以如果咧稍後有啲陽光咧，大家就最好把握時間去見下太陽啦。 純粹咧，咁啊，當然你話驚蛰啦，喺中醫上面嚟講都有好多嘢我哋需要處理。咁但係我先問咗啦，既然我哋成日都話呢啲天氣咧就容易影響個人嗰個心情啊，陰陰沉沉咁樣啦，令到我哋都容易悶悶不樂啊。其實中醫角度嚟講，有冇辦法可以令到我哋快樂翻嘅咧？可？ 嗱，其實點解我哋會悶悶不樂呢？因為咧嗰個氣血咧行得唔係好暢通啊，而好鬱悶啊，即係冇陽光啊，我哋個人又會唔係點喐啊咁樣。咁而咧我哋啲氣血唔係好喐嘅時候，就容易咧，我哋成日講咧濕啊，濕就容易滯啦。咁樣呢個時候咧，係食啲乜嘢咧？通常我哋咧又可以食一啲咧健脾去濕嘅嘢嘅喎。其實有一條方咧，台灣好出名咧，係叫做四神湯嘅。咁有啲咩 四咩湯話、啊、呢、這個叫做 四神湯。 四神湯啊，哇，個名好似好勁喎。 系啦，咁有啲咩咧？主要就系淮山啦、莲子啦、磁实啦、茯苓啦咁样。淮山咧喺而家咧个春天嘅时候咧好好食噶，因为咧佢特别咧去健脾啦、补肾啦。咁而咧莲子又会令你喂瞓得好少少。咁磁实同茯苓咧都有去湿嘅作用啊，即系茯苓即系云苓啦。尤其是而家个天气咪啲潮湿咧、其实好多人咧都间唔中有啲咧肚痛啊、肚屙嘅情况啦。 哎呀，系啊，系啊，系、啊，我都听好多人讲话，唔知做咩突然间个肚又有啲搞搞地咁嘅感觉。好似我都有聽過喎， 係啦，即係未必係完全肚屙嘅，即係當然可能病曬腸胃炎都有啦，又或者真係咦好似咦大便劈劈地喎， 唔聚財咁嘅感覺咯，好似就係。 系啦，點解你會唔做菜就因為濕重咯，個係啦，好唔舒服啦。咁所以咧，呢個可以考慮一下啦，即係大家都可以飲咯，加埋啲薏苡仁啊，咁樣啦都可以嘅。 嗯，四神湯啊嚇，咁呢個時間會唔會譬如嗰啲流感啊，或者嗱頭先提過腸病毒啦、啊，或者手足口病啊、水痘，其實算唔算係又係高峰期嚟嘅咧？ 嗱，我哋即中醫嗰度，我哋會留意翻咧嗰啲病嘅嗰個症狀嘅，譬如水痘嚟講咧，佢好多水即係水珠、水泡咁樣嘛，喺個皮膚度啦，咁都係離唔開濕啦。咁而譬如嗰啲嘅 頭先講感冒嚟講咧，除咗腸胃炎之外，或者就算佢係普通嘅感冒，都可能啲大便都可能劈劈啲啦。又或者咧，佢而家會覺得喂，好似間唔中突然間個肚都會搞兩下喎，咁樣啦。咁所以呢個時候咧，頭先除咗啦，個四神湯係煲喺呢個湯飲啊之外咧，亦都可以咧，喂，成日都講咧姜茶都係好好啦，因為姜茶咧簡單嚟講咧，而家沖都得啦嚇，又可以健脾胃啦，又或者咧，大家攞個暖包咧敷下個肚仔先，因為都係離唔開我哋脾胃比較虛弱啊，咁所以一天氣一變化嘅時候咧，我哋個脾胃頂唔順啦，處理唔到咁多濕啦，咁於是咧就造成呢個濕滯啦。 哦，咁有冇啲最直接嘅方法？例如嗱，頭先阿 Terry 講嗰啲係食啦，又或者係嗰啲拔罐啊，甚至乎傳統嘅用針灸呢啲嘅方法，其實都可唔可以做到一個特別見效嘅？好似即係食快餐咁樣，即刻去咗濕嘅咧？ 哦，咁啊，呢個針灸就係需要咧，醫師係幫手，係幫手處理啦。係 啊， 因為咧喺我哋嗰個身體嚟講咧，全身咧都係有影響嘅，即係唔會話我搞個脾胃個就唔使理其他嘅地方嘅。咁而咧中醫嘅針灸嚟講咧，可以喺啲咩咧？喺一啲嘅特別係脾經啊、胃經嘅穴位啦，例如咧足三里啊，呢個我哋好常用嘅一個穴位啦，呢一啲咧都可以咧，就係針對嗰個腸胃嘅問題嘅，或者我哋咧，譬如而家天氣都比較一時時冷時熱啦，尤其是早晚比較涼一啲咧，咁如果可以艾灸咧，足三里都有呢個保健作用㗎。 哦，艾灸嘅足三里呢個位置咁樣。 係啦，冇錯，喺腳即係膝頭骨下面落少少嘅位置。 哦，咁拔罐咧，啲人話拔罐都好好喎，又可以將嗰啲疲勞咧就拔走曬。咁如果呢個天嘅話，咁咪應該真係啱河車咯。 都係嘅，不過拔罐咧，因為佢比較淺表啊，所以佢有個限制就係整，即係限於咧比較表面嗰啲濕咯。譬如比較深入啲肌肉，因為肌肉有好多層噶嘛。咁如果比較深入啲嘅咧，就需要針灸或者食藥會好啲啦。 哦，即係原來濕都有分係到底面頭嗰陣啊，定還是已經濕到入去入邊咁樣嘅？ 因為咧，我哋個身體裏面咧都有，你可以話面中入面啦咁樣。咁你咧唔同嘅程度，譬如話佢嗰個氣血嘅流通啦，同埋佢個阻塞嘅程度係表面啦。譬如好多時我哋好簡單，可能我撞一撞傷嘅，呢個咪係表面嘅撞傷咯。但有啲人譬如話做運動啊，整傷比較深入啲嘅肌肉嘅，咁呢個係入啲嘅問題咯。咁所以我哋咧中醫你都會分咧嗰、那個。在身体入面的问题是表面一点还是入一点的时候呢用的方法都不同的。 是那么中医把脉当然知道譬如自己的病人或者患者他自己本身那个的湿的程度去到哪边是表面还是入面。那么如果譬如我自己的那么对于中医又不是说真的完全了解的话，那么怎么可以知道自己我是真的少少湿啊，表面那些湿啊，还是已经湿晒这样的呢？ 真的很严重啊。 是啦， 没错 啦，是啦。 OK， 咁我哋咁嘅，如果咧一般嚟讲，天气潮湿啲，我个人好似觉得个人比较攰啲，即系好重好醉咁样。咁呢个咧，通常你话头先我介绍咧四神汤啊，或者姜茶啊，或者做下运动，我做咗呢啲嘢咧，简单嚟讲都系消除咗。咁呢啲一般嚟讲都系好表面好简单。咁但系咧，你话唔系，喂，我都做过运动噶咯，哇，我都已经早睡早起噶咯， 又越做越攰，做运动点算啊？咁样 系啊，都冇乜改善，咁样啦。咁呢个就要揾下医师去帮下手啊，即系帮你睇一睇究竟咩问题。有可能就唔系咁简单，净系健脾气湿就得啦。可能真系要食多啲，譬如可能真系要加埋个人参啊、白术啦，即系多啲其他嘅中药去处理啦。 咁样嘅，咁啊，所以大家就知啦吓。咁啊，譬如经值嘅虽然就过咗啦，咁但系仲有嗰啲嘅叫做 15日 噶， 系啦。 哦，咁啊，即系而家都系啦，咁啊啱啦，咁啊大家就可以咧喺呢一个时间咧就先了解咗自己嘅身体，睇下你用普通嗰啲湿啊，定系真系湿到漏嗰只，咁啊自己断定咗再做下运动啊，饮下譬如Terry 介绍嘅四神汤都冇乜效嘅话咧，咁啊可以自己咧就邀请啲中医过嚟帮自己就问下诊啊，应下诊啊咁样啦吓。好，跟住咁多先，唔该晒 Terry。 好，拜拜。 OK，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团昨日下午举行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代表、中联办主任郑雁雄话，报告指出要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必要。香港具备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条件， 獨特優勢和現實需要，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沃土，亦是參與國家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前緣，絕對不能夠錯失機會，必須積極主動作為，推動創新發展。鄭雁雄又說，報告將金融問題放在國計民生的突出位置，香港是匯聚國際金融資本的超級聚寶盤，是對接國際金融規則的超級聯繫人，是運籌對外金融關係的超級支撐點，要攜手貫徹國家重大決策部署，支持特區深化國際金融合作，防範化解金融風險，不斷提升金融競爭力，提振國際投資者信心。在埃及開羅舉行的加沙停火談判進行了三日，仍然未有取得突破的跡象。埃及傳媒引述消息報導，會談會在星期三繼續。哈馬斯高級官員哈姆丹在黎巴嫩重申，除非哈馬斯的談判條件得到滿足，否則不會釋放人質。他又強調，當針對加沙民眾的侵略和飢餓戰爭仍然持續，哈馬斯不會容許談判的道路無限期開放。美國總統拜登就警告，如果以色列和哈馬斯未能夠在齋戒月之前達成停火協議，局勢會非常危險。國務卿布林肯亦呼籲哈馬斯接受和以色列立即停火，這樣有機會讓以色列人質回家，並且大幅增加向巴勒斯坦人提供的援助，亦可以為持久解決衝突創造條件。美國 Meta 旗下多個社交平台包括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一度發生故障，服務在幾個鐘之後恢復正常，期間有用戶被強制登出，之後沒辦法再登入。據報 Facebook 有多達大約50萬宗服務受阻的報告。 Meta 發言人斯通之前承認服務出現問題，其後說已經解決，並且向受影響的用戶致歉。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同有几阵雨，初时有雾，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稍后气温逐渐下降至晚上的大约19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朝早气温降至16度左右，随后几日仍然清凉，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盈辉台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依家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咁重复多次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盈辉台有交通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车多，咁东隧九龙入口依家龙尾去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博康村，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就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方面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新界区嘅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而家排到去五块田，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康港铁站一段都系车多噶，而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再提提大家啦，由于能见度低嘅关系啦。港珠澳大桥主桥的全线车速限制是降至到每小时60公里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榄球激战街头上演，由香港电台主办，港台球动全城3×3邀请赛正式打响旗号。 今个星期日，麦花臣游乐场上集结榄球比赛、摊位游戏同歌手现场表演。 嚟自广州、深圳同澳门嘅球队将会与本地代表展开连场火拼， 仲有全甲一精英、学界同明星合演表演赛。 约定你现场见，港台电视32当日下昼3点同步直播。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 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家，我心我城。 佢之前已经辜负过你一次，你而家仲想将成世人托付俾佢？ 阿爸，你哋唔了解苏远志， 我哋唔使了解佢，你哋一定要离婚。 究竟郑南音同苏远志最终可唔可以得到父母嘅祝福呢？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LIV Golf 职业巡回赛今年首设香港站，亦都是今年巡回赛亚洲首站。结合体育和嘉年华元素，势必全球瞩目。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晨光第一线，阿欧。 喂，早晨7:38，哇！今日有冇传说中嘅相对湿度100%咁多啊？ 但系都湿噶啦， 湿啊， 系啊，湿啊， 但系好似网络上边天文台嘅预测就今日相对湿度有机会100%啊嘛。咁我哋都有试过，其实落雨啊或者即系打风嘅时候，好多时候都系咁。 系啊，其实寻日咧，我翻到去即系黄昏嘅时候啦，咁啊翻到屋企，哇！我啲墙咧真系湿。 系啊系， 所以咧， 劲开抽湿机啊，咁可能 系啊，要劲开抽湿排队啊，即系呢间房抽完 气啊， 吓系啊， 因为抽唔够啊，系啊， 抽唔够， 太慢， 变咗又冻咯，个屋企又会 系 啦，入边又冻啊， 屋企板嘅湿冻啊，咁啊留意天气嘅变化啦，今日都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啊，初时有雾啦，气温咧就徘徊喺24度左右嘅，咁啊稍后气温咧就会逐渐下降啦，这个要留意下，去到晚上咧，去得翻19度嘅啫。今日咧吹微风啊吓，咁啊展望啦，明早气温哇真系急降喎，得翻16度， 系啊16啊， 又去翻1度一字头。 其实去翻1度啊，或者即系升升跌跌唔紧要，但系咧气温骤升骤跌啦，就真系令到长者们个适应咧系有啲难度啊。唔知长者啊、小朋友都系啦，咁所以身边咧都多咗好多朋友仔咧，近排都病啊咁样，咁啊病咗早日康复啊。另外就好好令到自己保持住一个健康嘅体魄咧，都系重要嘅。 冇错， 今日咧。 就學下做運動，唔係學做運動咁簡單，學下運動員嘅智慧啊嚇。咁啊，同兩位拍檔講下呢一個啦。咁啊 ，BWF 咧世界巡迴賽咧，呢個法國公開賽咧，今日咧就會喺法國嘅巴黎啊。拉夏贝尔门体育馆嗰度举行，咁啦呢个体育馆咁咧可能话喂打咩波噶，咁打羽毛球嘅、其实咧就可以直接啲叫法国羽毛球公开赛啦。 哦，咁啊容易啲听啦。 好啦，发生咩事咧、巴黎啲治安咧，呢段时间咧就备受关注。 系啊，因为嚟紧有奥运啦。 因为之前咧中华台北噶呢一个羽毛球奥运男双金牌咧，阿李阳啊，同埋咧黄齐麟教练团队咧就喺酒店入面咧就失窃咗呢个行李箱。 哎呀！ 咁啊，女单嘅升级运动员啦，咁大家都听过噶啦，咁啊大志荣啦，咁啊都喺网络上面即刻拍片啊，公开教人哋点样防止贼人开门入房嘅方法咁样。嗱、知道呢一类咁嘅治安问题咧，喺欧洲咧经常见。特别喺巴黎咧，大家去过巴黎咧，你都知道巴黎唔系一个治安特别好嘅地方嚟嘅。如果你有睇过一个纪录片叫《片案之都》咧，其实咧巴黎可以话系欧洲啊嘅重灾区嚟嘅。嗱，除咗东欧啊吓，嗱东欧当然佢哋个叫做 GDP 冇咁劲抽咧，咁啲治安冇咁好都系明白。但系巴黎咧就更加多嗰啲咧街头嘅行骗事件啦，爆窃嘅事件啦，以至咧，哇！今时今日咧，竟然钉到去啦，运动员嘅一啲叫酒店入边咧，都有呢啲偷行李箱嘅事件啊！ 咁啊，真系惨啊！即系运动员咧下榻嘅酒店嘅话，就谂住都系有一个即系保安嘅信心喺度噶嘛。 系啊， 咁而家咁我系咪应该出去比赛？我自己拎埋自己啲收拾细软咁一齐去埋咁样，冇理由攞埋个箧去比赛噶嘛？ 嗱，呢个咧就系小白担心嘅嘢咧，系完全即系叫做一语中的啊！ 系啊， 好啦，跟住我哋唔好睇中华台北嘅运动员啦，睇翻香港嘅运动员啦。咁香港都好多羽毛球好手咧，就参加呢、這个咧叫做法国羽毛球赛事嘅。咁睇翻咧，即系我哋熟悉啲啊，伍家朗啦，佢就话咧啊，将自己嘅部分做好啦，管理好贵重嘅财物啦，咁样。咁啊，谢影雪啊，阿雪雪 B B 讲咩咧？就系将贵重财物都要随身啊，都要带到去场馆入面。 咁你即系可能要拎埋本 passport。去比赛喎、 啊，系啊！你带到场馆入边咧，嗱问题都会出现、啊。咁你啲人会唔会喺场馆嗰度偷嘢咧？因为你个个运动员都做呢个操作、啊， 因为运动员咧一定要落场比赛，一系咧就交俾你将即系随身嗰啲行李啊， 有人睇住， 系啦、啊，一系俾教练团队咯，咁佢哋又要更新咁样咯。 咁我哋又睇下另一啲香港嘅运动员点样讲啦，同系羽毛球好手杨雅婷就话，以前试过咧喺欧洲比赛咧，有教练嘅房间之内嘅财物咧都被偷，即系你最经典嗰啲啦，即系翻到房跟住个门就虚掩嘅，跟住你推入去嘅时候咧，啲衫啊嗰啲就 hea 到，一地都系，咁你都知道系俾人哋系抢劫啦，好大机会。咁佢系咁样讲，酒店咧就话。因为冇 CCTV 咧而查唔到咁样。 哇！ 嗱呢个咧就系我嗰阵时第一二次去欧洲咧都有呢个情况。其实欧洲啲酒店咧都几旧嘅， 系 旧到一个地步咧，你唔好以为佢真系有个 cam， 佢 cam 随时系冇运作嘅，即系咁以扮下嘢嘅啫，咁样 吓人嘅啫，其实冇用嘅。 即都唔系嘅，吓下人都可能有用啦。我记得之前某啲地方都有啲纸牌嘅。執法人員、 啊、 好似話個罪案率都有遞減嘅， 即係正如你喺高速公路，如果你擺啲紙牌喺度嘅，咁的而且確你見到又咦又疑似有人喎、啊，咁、你都啲嗰啖油都唔好咁地板啦、啊， 係啦、啊，即係譬如你馬路上邊多啲白鴿籠嘅，我哋傳説中話影快相嗰啲嘅， 係啦、 啊，你都檢點啲嘅， 係你都唔會直衝、啊， 咁我又信嘅個阻嚇性。咁好啦，咁跟住咧，呢个羽毛球运动员，我哋香港啊，杨雅婷咧就话，所以咧会经常挂咧就系 do not disturb 咁样嗰个牌咯， 系 即系叫啲人执房咁好啦、 這個。我都系经常会，如果酒店嘅时候咧会挂住嗰个牌噶， 系系 系啊，我宁愿咧即系个 执房啊， 唔执房唔清洁， 自己清洁咯，自己抌垃圾。 即系你可能一两日嘅话咧，咁咪你讲得啱啊，我自己抌垃圾咯，我入边个床铺我自己都系养两养，其实都得啦，又唔系要接到。几个， 即不过你就想个酒店职员帮你 refill 啲水啊，或者啲牙刷啊嗰啲嘢，可能换一换啫。 嗰啲就 毛巾咯，系啊， 直头我喺 度嘅时候就已经可以打电话落去， 叫佢 上嚟，叫佢上嚟咁样啦。 今次今日就有嗰啲自助机械人，即系我讲紧亚洲地区啫，即系欧洲就一定冇，系一定冇。我想讲，全部都系仲系人手。其实欧洲啲酒店咧咁多年咧，佢都冇乜点样变化到好。 佢哋要 high tech 嘅话，要搵个人扮机械人， 可能都有啲 跳住跳住啲机械舞。 机械舞， 咁当然，当然 用下头啊， 系啦 ，high tech 嘅或者呢啲叫做高端嘅，都仲一定有酒店系咁嘅。但只不过即系 普遍嚟讲唔算多， 系啦，普遍都仲系怀旧三四声，仲系即系好多木啊，好多嘢都唔包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亚洲系犀利噶，因为亚洲好多嘢咧真系先进。即系唔系话净系一两个地方国家，其实好多地方咧都已经系好先进。你净系譬如喺中国咁样，我哋有好多面色系统嗰啲出入，即系譬如你搭火车、搭地铁嗰啲，你都可以面部辨识咁样去到你指下个样，唔系啊，你指都唔使指啊，个闸开俾你啊。 我成日都话啦，即系你 犀利啊！ 你喺内地嗰啲酒店有，首先有个平板，那个平板已经有晒一齐，你要水，咁你揿个水，跟住个机械人已经送到你门口叮当，跟住个机械人未褪个柜桶出嚟，你咪攞支水。 系啊， 其实根本都你唔 小 费 都唔使俾啊。 系啊，你唔需要讲，你唔需要唔好意思添啊。因为有阵时人哋揿叮当嗰下咧，你会唔好意思，喂， 执整啲啊， 点啊， 个人啊， 可能你知喺自己酒店当屋企噶啦，即系可能男人着条孖烟通咁样，未至于唔着裤嘅，咁但系你都唔想俾人哋见到呢个样子噶嘛，但系你如果知道系机械人，即系你。咁样嘅虚，即系叫做咁嘅状态，冇乜所谓咯。除非个机械人会偷窥你嘅啫。 个机人话时话，我突然间咁谂啫。个机人可能都会 set cam 睇下佢平时睇咩嘢。 系啦， 都可能有噶，都有见过有啲送餐机械人咧，即系会喺个面前就系见到你攞咗个碗面，即系证明你攞咗啦咁样，咁都有呢啲记录。 咁啊，机械人暂时个 AI 发展到未至于咸湿嘅， 系未至于呢个味， 亦未至于将你啲私隐出卖嘅。 我觉得系，我觉得点解又唔需要发展呢方面？因为佢哋根本都唔需要， 系 啦，唔需要咸湿， 系啦，即系嗱，好啊，讲翻言归正传，讲翻嗱，另一啲运动员咧都。有讲啊，譬如阿吴子游咧就话去比赛嘅时候咧就唔会带咁多贵重嘅嘢啦，咁啊即系希望就护照唔好俾人偷啦，都系咁样讲。嗱， 更新 咯，深入啲再同大家讲，我都知道有啲朋友可能买咗咧巴黎奥运嘅门票噶啦，因为之前已经开售咗啦。咁最平方面同大家跟进翻就系田赛啦，即系田径方面嘅赛事，大概讲紧200-300港纸咧，你就可以入场去参加今年嘅呢个奥运嘅盛事啦。咁啊，奥运嘅赛场入边国家队。越嚟越多运动员可以参与其中啦，咁虽然 你话梦之队哇都已经密锣紧鼓啦， 系啦，咁有个好靓嘅跨栏运动员啊嘛，系咪吴艳霞，我唔记得咗，总之系国宝级嘅靓女嚟嘅。即系我哋中国哇国宝级嘅靓女，即系大家可以睇一啲短视频，我都觉得几靓嘅， 系 有个小小嘅纹身，我觉得都几少少 wild。 而家运动员咧，即系除咗系好有实力之外咧，其实佢哋嗰个欧陆都真系越嚟越省镜， 佢哋都明星嚟啊， 系啊，真系啊。 好啦，嗱，讲翻嗱巴黎嘅治安问题咧，其实好早已经有好多人关注，尤其系巴黎奥运咧，将会喺今年七月举行啦。当中咧，当地人自己嘅防范意识咧，都会有一套嘅咁样。咁啊喺呢个当地嘅警察网站嗰度咧，可以睇到咧巴黎各区嘅评分嘅，即系巴黎各区嘅评分，有啲区域嘅治安系好啲嘅， 有啲治安就差啲啦。 咁你喺订酒店嘅时候咧，你就拣翻啲嗰区嘅评分系高少少嘅，你先去揾间酒店去。 我哋就咁啦，如果你选手可能都系入住奥运村噶系嘛，都有噶嘛。 系啦，选手啊奥运村啦，但系我哋即系如果去睇奥运嘅话咧，咁真系要睇睇咯。咁啊嗱，今次咧呢个法国羽毛球公开赛嘅场馆位于巴黎嘅18区啊，保安嘅评分咧只系得3.8分嘅啫，咁3.8分系咩概念呢？因为10分先系满分， 系 哇， 咁啊， 咁你就知道都几差下啦。嗱，小白头先关心啦，其中咧奥运村所属嘅呢个地方啦，叫做圣Dennis 啦，咁样咁啊，我唔知系咪法文啦，咁我用英文直读啦。咁啊，保安系数咧更加只系得2.48分嘅啫， 竟然有啲咁嘅事， 系咪好惊啊？ 咁唔系5分满分、啊。 系啦， 个 奥运村有冇围墙啊？我想问啊，你起码你整个 security 嗰，起码嗰个奥运村入边10分先啦。 嗱，首先咧，佢个区嘅公众治安咧，真系令人担心嘅。但系小白头先有讲啦，即系话奥运村咧出入都会有安检嘅， 系咯。 咁相信咧治安会相对较好啦。喂，奥运村，你有阵时啲足球运动员，我乱噏啊吓。 我唔知尼马今届仲有冇份踢啦，可能尼马仲踢到，即系一啲后生嘅运动员仲会踢奥运队噶嘛， 嗯、 即系譬如你当 麦巴比自己都有机会踢啦， 系啦有机会，即系总之一啲后生嘅运动员， 咁你梗系又可以，你知奥运又可以带几个超龄嗰啲嘅， 因为我早两日睇咗 C 朗，我脑入边都系啲老牌运动员啦，所以我唔敢讲啲后生运动员。 咁你嗱，咁你啱啦，你咪讲翻麦巴比咯，咁你麦巴比如果佢真系有份踢嘅话，咁佢自己又系法国队。咁佢自己又法國人喎， 係啊， 係啦、 啊，咁但係佢有冇入奧運村咧？呢啲咁星級嘅運動員，嗱、呢個有啲懸念啊。我講籃球好啲啦，即係譬如你美國夢幻隊，咁你喂人哋就算唔係粒粒皆星，都係講緊周身可能過千萬美金嘅咁樣。咁嗰啲嘅球員，咁你嚟到奧運村，可能真係會成為俾人打劫嘅對象嘅、哦 嗯。 即係你見可能某啲星級嘅運動員，譬如阿字母哥，即係字母哥當然係另一個國家㗎啦，唔係美國隊啦。咁嗰啲。喂，你入到奥运村可能真系突然间后边有把刀仔，俾唔俾钱？咁啊，字母哥可能都会俾钱啦，系咪先？即 系 有呢啲嘅问题，有机会衍生咯。咁啊，所以咁啊，巴黎政府咧亦都明言啦，奥运届时咧会加强警力同埋保安啊，吓咁啊，尽力佢都系咁讲啊，尽力咧保障旅客嘅安全啊， 唔可以尽力啊，系一定要保障到旅客嘅安全。我觉得应该要咁样讲。 咁啊，真系到时要睇下件事去点去发酵啦。咁总之，香港运动员就除咗努力喺赛场嗰度较劲，就自求多福啦吓。 并无什么。最后讯息你没回复我，但承受失恋要何？纵然未可约会更多，我们曾对错，无非情感难再突破。但我怎意料陪伴令好感变弱？累你在旁长期受委屈退让，绝配吗？全是妄想。被你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不沉伤，没法牵手遇上，牵手前途竟不顺畅。恨我蠢太没智商，没看穿你在暗想，其实我极无理，你极嫌弃，抱着负能量受够伤。日常什么你亦赞好，以为还不错，实情并不多快乐。未来尽管纪念再多，未能同庆贺，愿记忆一闪仍挂念我。但我怎意料陪伴令好感变弱，累你在旁长期受委屈退让，绝配吗？全是妄想。被你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不沉伤，害怕清醒如常，清醒任何憧憬，唯求阻止阴影膨胀，完全蚕食理想，如何倔强？次次才学会体谅，为你设想。被你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不沉伤，没法牵手遇上，牵手前途竟不顺畅。恨我蠢太没智商，没看穿你在暗想，其实我极无理，你极嫌弃。 常反省，难挨这种痛痒，害怕清醒如常清醒，凭何憧憬，唯求阻止阴影膨胀，流如地妄想，常为你紧张，偏不可勉强。 7:56带嚟有黄明德嘅作品啊，自我反省。 嗯，其实咧，唔知大家会喺超级市场买嘢食嘅时候咧，你买嘅时候会留意啲乜嘢嘅咧？ 价钱咯， 价钱啦， 仲有咧， 有冇烂啊？有冇粒啊？ 会 check 下佢有冇俾人开过，系、 那个 expire day 啊嗰啲咯。 系啦，其实咧，原来喺嘢食里面咧，包装上面我哋都会有个日期会见到啦。 嗯、 特别咧系一啲supermarket 嘅时候，可能临收铺啊，又或者咧特别有个区域咧就系一啲打折。购嘅区域即系平啲嘅个嘢食，比原价平啲嘅。咁原来咧，多数大部分啦，嗰啲打折嘅食物咧，就系因为嗰个日期咧就快到啦。咁究竟其实嗰啲日期你哋会唔会留意嘅咧？即系你哋买咗会唔会买呢啲就快过期嘅嘢食翻屋企嘅咧？ 我有少啲、哦，我有少啲。我除咗一样嘢会买就快过期咯。就是寿司咯，系、 啊，因为你即刻食啊嘛，唔使摆系咪？ 系啦，同埋佢大概嗰阵时，依家好多超市都仿效咗日式超市噶啦，即系大概九点几十点，佢咪逐个贴纸黏咯，即系一开始40蚊，跟住变咗30蚊，30蚊变咗20蚊咁样。 我都承认有阵时，我如果夜晚咧想去嗰啲日式超级市场买呢一类型嘅食品嘅时候咧，我见佢。有嗰個人已經開始出動，但係未接落去咧，我會企喺度等。 係啊，其實都唔止一次， 我度叔， 好多人都會㗎。 依家香港，依家香港嗰幾間超市，當然佢有好多個分身啦。即係其實都係嗰兩間， 係啊， 都係個老闆， 即係即係博人街咁樣， 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又英文又中文咁樣，你知大家消費者要釐清啊嚇。咁總之佢都係仿效頭先講嗰種貼法咯，即係啲嘢差唔多變，咁係咪40蚊、30蚊、20蚊咁樣賣出去咯？ 係啦，咁當然啦，喺壽司裡面嚟講，就梗係買完之後就即刻食咗佢啦，唔好擺太耐啦。咁但係原來美國嘅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即係 FDA 啊，咁其實有解釋。其实有好多嘢食咧，我哋都会见到有个日期，就系系呢个此日期前食用最佳，又或者系此日期前最佳等等嘅日期啦。咁、其实佢就话啦，其实有呢个日期咧，就唔代表咧所有嘢咧，所有食物都一定喺呢个日期之后唔食得嘅。佢话但系特别咧，系就系经常咧消费者啊。就會錯誤咧，將呢一個日期以為咧就係截止。總之咧，可能去到2024年3月6日嘅嘢食，7日就唔食得噶啦，甚至係6日6日都已經唔食得噶啦。佢就話其實唔係嘅，因為如果咧有咗呢一樣嘢嘅時候咧，其實而家係導致到咧差唔多係有呢一個數十億嘅美元嘅嘢食咧係被浪費嘅。 哎呀！ 即係大家就會見到個日期就係啦，就即刻我唔食啦，呢啲過期嘅喎，會唔會食壞肚啊咁樣？咁其實呢個日期標籤。签咧系喺20世紀至到70年代开始有嘅，咁嗰阵时咧，大家就会用呢一个叫做 best before，即系此日期最佳。此日期前最佳咧，你食用咧，咁就系减少大家可能系对一啲嘢食嘅新鲜程度咁样啦。但系其实近期咧，有好多英国嘅连锁嘅店铺咧，都选择咗将呢一个日期咧 delete 咗啦，唔要啦，因为咧嚟到去减少浪费，因为大家都会好容易见到呢一个日期咧就唔食。咁但系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就系咧特别咧呢个 FDA 咧都有讲，其实呢个日期咧最好咧就系留意住奶粉嗰啲啦，因为奶粉嗰啲咧日期之后。系啦，同埋容易变质嘅嘢啊，咁所以大家如果假设屋企入边真系有一啲过咗期嘅嘢食，唔使惊，你只要睇下佢有冇细菌，有冇异味，味道有冇变质。如果其实都冇乜所谓，即系冇变质啊咁样嗰啲冇发臭啊，其实都可以食嘅。如果唔系咧，都会好容易浪费，造成浪费，咁就唔好啦。 想爱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今日咧相对湿度啊都继续系潮湿啊，相对湿度94%，24度气温啊吓。呢个环节咧，今日请嚟啊信诚证券啊联席董事啊张志威威 Sir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威 Sir 早晨啊。 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早晨啊， 系早晨啊，同我哋一起跟进啊，琴日嘅最新嘅股票市场消息啦，咁包括一啲经济数据啊，咁啊，两会又开啦吓，咁中国咧今年嘅 GDP 咧目标咧就增加5%左右啦，咁啊合乎预期之内噶咁样，咁啊不过咧报章系咁形容啊，财金报章系咁形容啊，咁啊政府工作报告咧就未见超预期噶，咁啊港股要回吐啊，回吐433点，至于咧国家队嘅护航。咁啊，沪指啊，即系上海方面咧，就连升四天啊，咁啊，创咗咧三个半月嘅高位咁样。咁啊，两会方面就出嚟都好多实际嘅情况啦，包括喺 GDP 嘅一啲公布啦、赤字率嘅一啲公布啦，以至咧地方政府嘅专项债等等啦咁样。威 Sir， 不如咧你都帮我哋分析下究竟啊，点解两会出嚟之后，虽然个 GDP 合乎预期啦，但系港股要跌咁多，但系咧沪指方面咧就四连升咧，咁啊，你睇法系点咧吓？ 嗱，咁啊，先讲琴日公布啦。嗱，因为除咗你话两会之外咧，琴日亦都仲有一个数字嘅，就系、是、呢、這个服务业嗰个嘅制造指数啊 PMI 咧，就有个下跌嘅情况喺度。咁所以咧就令到琴日港股咧就有个调整咁样样噶。咁嗱，但系最主要啦，我哋见到咦唔系，你话大陆嗰边 A 股升嘅，咁点解港股会跌咧？嗱，咁因为咧而家市场仍然继续憧憬紧咧，国内系会持续救市噶。因为之前咧，习主席咧喺呢个嘅财务委员会里面咧就话有一个以旧换新嘅政策，咁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咧嚟紧应该都会有啲刺激经济嘅措施会继续持续出台嘅，咁啊撑住咗嗰个 A 股嘅。好啦，但你话点解港股会跌啊？嗱，大家因为要谂翻，港股其实已经累计升咗好多噶啦，即系由之前大概15,000点松啲，一路升上嚟嘅。咁我觉得借一个突然间公布个 PMI 个数字，唔系话真系太理想，跟住就系借势咁样叫做你话可以话平咗一啲嘅获利本又好，系啦，又或者开始调翻转头啦，可能会唔会想睇翻淡少少咧？咁所以先调整咗落嚟。但系中长线咧，嗱，暂时嚟睇啦，港股咧喺大概16,000点，即系而家大概呢啲位置附近咧，相信都应该会守得住。同埋隨住啦，嚟緊中國繼續喺度撐經濟啊，咁應該有機會可以再做翻好少少嘅。 係咁啊，見到咧北水咧連續14日南下嘅，咁啊創咗咧11个月最長嘅吸資浪潮啊，咁所以都即係見到都有北水流入嘅，係啦，未撤去字嘅。反之咧就睇翻環球嘅金融市場咧，咁啊好耐未喺呢個環節同威 Sir 傾下偈啦。咁見到喂日經咧唔驚唔覺啊，日經唔驚唔覺啦，哇40,000点咁啊，好似都真系有个叫做力度啦，支持住日本方面嘅股市。咁啊，但系咧嗱，又睇下美国方面啊，隔晚美股咧就都回调得几深嘅，包括道琼斯都至300-400点咁样咯。咁啊，亦都有个别嘅股份出嚟啲消息咧，一次过咁样坏。譬如咧Apple 啦，即系苹果公司嘅 iPhone 咧，喺中国嘅销售咧劲跌咁样，令到股价就都回落得几多。咁啊，特斯拉啦、Tesla 啦，咁喺德国柏林附近嘅厂房咧就俾人放火咁样，即系好似里里外外突然间啲坏消息突然间出嚟都争啲啲咁样啦。OK， 咁啊，威 Sir 交俾你讲下环球嘅金融市况，之前水涨船高，依家系咪有机会都喘一喘稳，甚或乎咧有啲回调嘅迹象咧？ 系啦，因为咧而家喺成个嗰个嘅基金配置里面啊，即系 reallocation， 即系重新我要将个组合里面再点样去部署咧，就而家出现咗一个大方向。嗱，第一，因为咧美股升得太劲啦，大家都知啊，咁啊变咗咧啲基金开始都要谂一谂，喂喺啲咁高嘅位置，咁会唔会到时又再出现调整噶？又或者其他地方会唔会有啲更好嘅机会咧？咁样样。咁包括嗱，譬如你頭先講到，譬如 Apple 啦，咁樣自己買手機買得唔好之餘咧，仲話唔再做電動車嘛，已經研發咗10年，跟住都話唔做啦咁。咁同埋咧，已經升得太高啦美股，咁所以咧令到基金嘅配置就話，咦，反而亞太區會唔會有啲嘅股市個吸引力會重大啊？嚟緊未來嘅增長動力會唔會更多咧？因為美股英累計升咗好多啦嘛，咁所以咧開始咧就話會唔會沽少少？部分可以啲獲利嘅倉就頭先講嗰啲啦，譬如美股嘅部分沽咗佢，然後跟住咧攞嚟買翻一啲咧亞太區裏面有增長潛力嘅地區，例如日本啦、 台灣啦、啊、等等。咁所以咧，我哋就見到啦，近期點解啊日股啊、台股啊嗰啲升得犀利，而美股開始咧就好似唔係好夠力。咁最主要就係呢個原因啦。 嗯，咁啊，環球嘅金融市場就咁睇法啦。頭先咧，威瑞都有講啦，恆指方面咧就維持現水平啦，都有機會咧持續增長咁啊。今個禮拜咧都有啲重磅啲。科技股出业绩啦，包括咧即系即将公布业绩嘅京东集团啦，咁啊琴日即前咧已经跌咗落嚟咯，咁样咁啊旧时咧呢一类嘅电商行业咧真系就系、是、叫做明星股嚟噶，哇大家都会觉得啊京东做电商就卖啲最高端嘅嘢掂啦咁样，咁但系好明显个股价就反映到俾大家睇就系唔系好出色嘅咁样，甚至乎即系可能喺 ATMXJ 入边咧，即系喺个股价。表现入面都真是强差人意，而且很多散户坐货都是坐这一只的。好了，威 Sir， 这份业绩有没有机会帮一帮到京东，就是有往后下来相对看得乐观一点呢？你的预测又是怎样呢？威 Sir， 除非佢份业绩突然间真是有好惊喜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市场现在普遍呢都个基本上都是预佢差的。平均嚟講咧，預佢咧嗰個純利會倒退6%。點解咧？嗱，因為京東咧最主要其實做咩咧？就係做啲家電嘅，係啦，即係賣啲家電。咁但係上年咧，大家都知啦，就因為呢個內房嗰個嘅問題啦，咁變咗咧，咁啊家電嗰個嘅需求就少咗。因為幾時啲人最需要買家電咧，梗係買新樓嘅時候啦，係咪？咁但係咧上年買新樓嗰個嘅數目咧就比較慘淡啲啊個情況。咁因為內房嗰個市道不景氣啦，咁所以呢個咧亦都會嚴重拖累咗嗰個京東嗰個嘅情況。咁大家都會有啲擔心。所以咧，但係不過又咁嗱，因為咧市場第一已經預咗差㗎啦，6%到。第二啦，就係因為咧個股价亦都已经预先跌咗落嚟，所以即使嚟紧份业绩真系倒退都好啦，我相信个价又未必话真系太弱嘅，咁啊，除非佢嗰个倒退情况比预期更严重，系啦咁样样。咁但系不过我又觉得咁，暂时嚟讲啦，咁啊份业绩咧可能我假设佢符合预期先啦，咁但系都冇乜特别增长嘅卖点啊，系啦，咁所以咧暂时嚟讲咧，我都唔太建议留底住噶啦。 嗯，完全明白晒。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信诚证券啊联席董事啊张志威咧，威 Sir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威 Sir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实属股份噶。 系主持人都冇嘅，威 Sir 下次再同你倾偈，多谢晒你。嗯，拜拜。 下次见，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辗转反侧，仿佛失重，情绪如风，有千百词汇，期待谁认同，成惶成恐，徒劳无功，想起与你深深的抱拥，解冻矛盾填空，常有某个礼品舍不得送，信传统，爱恋是用作严重，越伤越痛，刻骨铭心的作用，相隔万里待重逢，有谁懂？愿你与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爱是痛苦，我是俗人，却为你有优雅时。如果与你要分开，亦最好当个潇洒人才。答应过得到无比精彩，风花雪月半纯情，不改也。 也可叫爱。还有直觉，待你我去细品苦中作乐，时间无阻，某些旧情话用作未必是错。经典每一首配乐，跨过地球动人播，同样与你在播。如你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天长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由。错在案内如更改，但流露永远是爱。回望历史记载，曾有勇气说分手。那次伤口要害，让我再等待，明年未知的，不管很多意外，要共你谈到爱更纯情实在。如你我要分开，便制止眼泪跌入深海。心慌意乱不能停，又算不算爱？ 拘留林峰有呢首作品《无伤大雅》。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今日跟大家讲下啲运动嘅嘢啊。咁啊，呢个比赛咧，我知道小白都有参加过噶。咁啊，嚟紧咧亦都会咧举行啦。咁 又嚟啦， 三月十号。因为咧，依家今时今日咧，其实礼拜六日咧就极多比赛嘅。 系啊， 系极多啊，即系可能港岛东又有比赛，跟住咧新界西又有，新界东又有，将军澳又有咁样，即系只要你想参加咧跑步比赛啊，或者跑山比赛咧，其实咧枕住都 keep 住都有好多唔同嘅。 有啊，你肯玩，其实基本上都唔难揾噶啦。 梗有一个喺左边。 再加上而家呢啲天咧，其实都仲系叫凉凉地啊嘛，系啦，即系如果以运动嚟讲咧，其实唔算系热嘅天嚟噶。 我哋都认识一个歌手乐队嘅朋友啦，咁我就唔开名啦，小白都一定识噶啦，咁平时喺呢个深井嗰一带跑开嘅、 哦。 我记得有一日咧，我朝头早同佢可能六七点玩完一个跑步比赛啦，都话喂，唔讲咁多，走啦。哇，做咩啊？去边啊？系咪接太太啊？咁样，我唔系啊，去再跑另一个。佢话最疯狂系一日跑到三场十 K 比赛、啊， 哇， 好夸张喎，真系。 真系好热爱比赛， 佢又热爱比赛啦。第二有咁嘅体能啦， 啊、 第三佢嘅成绩亦都跑得几好啦。咁所以哇、哦，真係好厲害啊！ 上曬電啦，其實佢哋嗰啲已經跑到 好、啊、厲害，好厲害。好啦，咁啊，今日講咩咧？咁都有啲慈善味道嘅。咁啊，講緊就係呢個背水一戰呢個比賽啦。咁啊，孭住啲水去跑㗎。咁、嗯、啊、其實都停咗一段時間啦。咁依家就有個實體賽又開始玩翻一次啦。咁樣咁、嗯、樣。咁啊，有要孭起五公升嘅水，挑戰十五公里同埋三十公里嘅跑山賽。咁啊，小白，不如你又參加過你分享。 嗰陣時咧，我記得佢但係我佢應該係山頂起步嘅。如果佢今年冇改，佢都應該山頂起步嘅。咁、起步嘅時候咧，咁其實佢亦都會每人派一支水，嗰啲水就唔係飲嘅。係、 嗯、 啦，咁佢都會同大家講呢支水咧，你 唔好千祈唔好飲啊！ 你唔好口渴啦，自己飲咗佢。 咁佢今次個終點就喺香港仔郊野公園咯。我唔知係咪同 十五 K 同三十 K 唔知係咪一樣咧？即係個 終點應該有少少唔同。你嗰陣時係玩幾多 K 㗎？我想問下。 我記得好似 十五定三十， 好似兩個都係玩。 玩过 嘅，系咯，嗱，你自己都玩两个咧，系咪同一日玩晒两个？ 唔系，分两年玩嘅， 冇可能做到嘅， 冇 嘅，系啦。咁佢嗰阵时咧，呢个都有趣，因为佢哋咪俾支水你孭住嘅，咁佢哋个篮俾你嘅，咁嗰个篮咧，其实有啲朋友就会觉得孭住佢嗰个篮咧就唔系咁舒服，咁所以佢哋都有见到啲选手嗰啲创意都几好啊，咁大家有啲会攞嗰啲冷气嗰啲喉咧，咪有啲黑色嗰啲胶嘅，就剪咗佢，就套落去嗰个佢个胶袋，佢嗰个 背 孭水嗰个带嗰度，咁令到自己孭上嚟嘅就舒服啲嘅，系有好多唔同方法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哋平时咧，因为我哋喺山上边比赛嘅话咧，我哋本身都有个背囊噶嘛， 系， 所以我觉得今次呢个比赛咧，佢最大嘅挑战咧就系、是你冇得孭住平时嗰个背囊。系、啦，咁你变咗可能要用一啲新嘅方法，譬如斜孭袋啦，又或者要用多咗腰包，用多咗腰包。咁因为你有个佢有个篮已经俾你要孭住，咁孭住嗰五啲水噶啦嘛，系、啦。咁你变咗佢，我自己觉得咧，跑动嗰个动作亦都唔可以太大，因为啲水咧，你唔系话重唔重个问题嘅，个问题就系你参加得呢啲比赛，你都唔会嫌佢太重噶啦。但系佢啷下啷下，令到你跑得唔舒服嗰下咧，系啦，嗰个先至系最大问题。 我都觉得呢啲比赛都几有趣，睇下往后有冇机会去参加下啦。咁啊，呢啲慈善跑就通常会筹款啦。今次关水事就帮边个咧？就系帮呢个柬埔寨啦，同埋尼泊尔啊呢啲偏远山区嘅人咧，就建设呢、這个净水设施嘅，咁啊解决当地居民嘅一啲食水卫生问题啦。咁、都系明白嘅。咁啊，大星啊，阿方力申就年年都有玩噶啦。咁今年就 Michelle 啦、维斯亚啦，咁同埋 Anson Bean 啦等等啦，一啲 artist 朋友都有参加其中啦。咁希望都即系大家成绩好与坏唔重要，最紧要就系个善款数字与日俱升。 我觉得玩呢个比赛咧，未必一定要追成绩嘅，反而你当自己练下习， 一个体验咯，系，因为你负重负到咁重跑，系咪都有少少难度？因为五公升嘅水，作为冇跑开山嘅朋友仔嚟讲，可能都有少少吃力。 冇跑开就应该有啲吃力嘅，咁、但系有跑开，头先都提过咧，应该唔系好觉得系会非常重，但系 因为平 时系亚杂， 你都要孭水上。 其实系亚杂，我觉得嗰样嘢系咁。咁 竹篮又好大嚿， 个竹篮大嚿啊，同埋因为你嗰五啲水咧，你密啊嘛，你唔饮得噶嘛。咁你咪变咗又要自己再额外攞水咯。咁你其实如果你拎譬如一啲水上山嘅话，咁你咪变咗六啲几装备上山咁样。 系会头搭尾，咁有啲人又可能第一二次玩就攞多啲，攞到成七啲上去。 都唔使嘅，有 feel 噶嘛，山上边。 嗱，我唔知道啦，咁即系通常都系买个保险啫，即系新手上路啊，通常都系 多啲好啲嘅， 系唔系好识嘅？ 又要孭多咗重咗， 咁都啱嘅。防范于未然啦，咁啊同大家睇埋，即系嚟紧嘅天气会唔会都影响个比赛啦，或者使唔使着多啲衫啦？嗱，今日天气系点咧？今日大致都系多云，有几阵雨啊，初时都系有雾嘅，最高气温咧去到25度左右啦。咁啊，稍后气温咧会逐渐下降啊，晚上得翻19度嘅啫，吹微。风啦，咁啊展望咧，明日朝头早咧气温会降至16度左右啊，咁你可能关心就系话，喂礼拜六日天气点样啊？咁啊正正就系玩啲比赛嘅时间咁样，咁啊随后数日咧仍然都系清凉噶，风势亦都颇大一啲。咁如果你话进行啲户外赛事嘅时候，可能都整翻件风褛仔或者有件薄羽绒咯，咁宁愿即系上到山玩得兴起热嘅上嚟流汗，咁啊除咗系绑喺腰间或者只手攞住咯，咁都好过涉亲啊！依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全國人大常委李慧瓊回顧擔任人大常委一年嚟嘅工作，佢話深感光榮，責任重大，亦都有挑戰，感謝中央嘅支持同信任。作為歷嚟最年輕嘅港區人大常委，李慧瓊話認識到人大嘅立法程序，同時留意到市民唔太掌握人大常委運作，因此每次召開兩會或人大常委會之後，都會在合適範圍之內同香港社會分享相關內容，希望透過實際經驗做好溝通橋梁的角色。至於《基本法》23條立法，李慧瓊認為公眾諮詢收集到的意見大多數都支持立法，可見市民的聲音很清晰，相信政府將會堅定推進立法工作。 医管局同科技园公司合作，容许合资格公司遥距连接医管局数据实验室，以自助形式随机抽取大约200,000个已匿名的病人数据作科研用途。现时已经有一些初创公司参与，涉及保健或诊断技术等发明。医管局说计划反应热烈，未来会检视成果，再研究如何进一步开放给园内合资格的科研企业使用。医管局高级系统经理李碧坚说，医管局数据实验室当中的数据量达到大约55亿，每年数据量会增加大约3亿，包括人口特征、急症室就诊人次和化验等。他说实验室过去和本地大学研究人员合作，以支援61个项目，超过400个研究员在国际期刊或会议发表超过18份研究报告，亦有科研成果应用于临床服务，包括以人工智能识别髋关节骨折。在埃及开罗举行的加沙停火谈判进行了3日，仍然未有取得突破的迹象。埃及传媒引述消息报道，会谈会在礼拜三继续。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姆丹在黎巴嫩重申，除非哈马斯的谈判条件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释放人质。他又强调，当针对加沙民众的侵略和饥饿战争仍然持续，哈马斯不会容许谈判的道路无限期地开放。国际刑事法院对两个俄罗斯高级指挥官发出逮捕令，指他们涉嫌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行。两人分别是58岁俄罗斯空军远程航空司令科比拉什和61岁黑海南队司令索科洛夫。总部设在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表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两人在2022年10月10日到至少去年3月9日对乌克兰的电力基础设施进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伤害和损毁，超出预期军事目标。今次是国际法院针对与乌克兰战事相关的俄罗斯官员发出的第二组逮捕令。俄罗斯国防部暂时未有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对逮捕令表示欢迎。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9,930点，跌16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26.71美元，卖出2,127.3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初时有雾，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气温逐渐下降至晚上的大约19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朝气温降至16度左右，最后几日仍然清凉，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亦都影响到啦。沙沥公路去翻狮隧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愉翠苑噶，咁重复多次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亦都影响到沙沥公路啦。去翻狮隧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愉翠苑噶。咁另外啦，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车多啦。龙尾咧就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对出噶，就系、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观景台。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就比较车多，龙尾喺新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油荔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就挤塞，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就挤塞，龙尾喺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嗰幾幅被，或者數翻以前嗰啲開心嘢啦。 但每一次都係會講翻嗰啲嘅，但係都會開心。 其實每一次嘅聚會嘅內容都係一樣。 但係嗰啲咧就唔係叫做無效社交啦。 講翻當年老師壞話，講翻啲同學幾衰啊，幾臭啊咁樣嗰啲嘢啊，邊個踢波勁啊，邊個踢波渣啊，邊個識好多女仔啊，邊個俾人飛之後喊啊？ 呢啲咧係有效嘅社交嚟嘅，即係令到你開心嘅。 你講得啱啊，起碼開心啊嘛。即係你工作上或者喺你好多嘢未必有知識層面上未必有個裨益嘅，但係你開心，起碼仲有一樣開心，快樂好重要啊！ 真係，我覺得即係呢一幾年入邊嘅主旋律。就是擁抱快 樂，是啊，咁所以點樣可以去判斷究竟呢一場係咪一個無效嘅社交呢？有三樣嘢可以睇嘅。首先喺你約會之前，你有冇感到期待？嗱，你哋而家啱啱一講啊，如果同中學同學見面嘅話咧，你期待嘅，就算講翻同一樣以前十年前嘅 都 好， 係 啦，你哋會覺得期待嘅。咁呢一個咧， 自己都想講 下社交， 係啦。 嗱，一入嚟又著你啦，我哋兩個， 係咪？ 本身我可能我哋讀男校，即係我唔止話讀男校，即係嗰個 loyalty 同埋嗰樣嘢有少少唔同啊。即係同埋男校有啲好無謂嘅攀比啊嘛。我有個朋友同學咧，舊同學咧，佢舊。一出嚟舊生活食飯咧，佢都會洗車， 係 咩？ 係啊，即係佢期待一個最光鮮嘅自己去見大家咁樣，咁好明顯噶，好明顯。哇！即係譬如嗰個人叫阿強咁先算啦，佢話阿強食餐飯咧唔使特登洗個車嘅，仲吸埋塵，好尊重呢餐飯咁樣，即係類似係咁。咁我哋梗係唔會啦，佢就真面目示人噶嘛，常常都係係咪 開心啫，都係可能日日都洗車咧。 佢唔會嘅，佢一定唔會啦。香港邊個人日日都洗車？ 有啲真係好珍而重之嘅，覺得呢一輪嘅聚會我要即係盛裝出席咁樣嘅， 打扮 車都要洗乾， 打扮得靚啲嘅。咁我講埋第二啦，究竟係咪可以知道呢一個係無效社交呢？第二就係睇下你當下嘅心情係咪快樂啦，即係你會唔會覺得好放鬆啊？你開唔開心啊？定係還是你會覺得啊唔係喎，我都係咁篤電話啫，係啦。咁去到最後啦，究竟完曬成個嘅聚會，你會唔會有一種鬆一口氣嘅感覺呢？唉，終於完啦咁樣。咁如果有以上呢三個， 定係有依依不捨嘅感覺咧？ 係啦，嗱，有依依不捨就唔係無效社交啦，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正，終於完啦，翻到屋企啦，覺得係可以，終於鬆一口氣啦。咁呢個就係無效社交。咁所以如果有呢三個嘅象徵，咁就要判斷一下，究竟下一次呢啲聚會係咪要去啦？ 嘉明，夠鐘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媽咪準備好未啊？ 家長考牌學堂。 嚟到家长考牌学堂呢个环节咧，今朝早嘉明请到嘅呢位嘉宾咧，我觉得对于好多系有在校生喺屋企当中嘅家庭咧，相当之有用嘅。隆重介绍我哋今个月嘅嘉宾就系家庭与学校合作事宜委员会嘅主席方奕展先生，Eugene。 系大家好，嘉明好。 系啊，我哋成日都讲家校合作啦，除咗成绩以外咧，嗱，其实通常我都觉得三月至到六月份，尤其是系越嚟越去到六月嘅时候咧，啲关系就开始紧张啦，啲气氛又开始紧张啦。其实屋企有啲乜嘢可以同学校去合作成绩以外嘅？ 多谢你呢个问题。我其实好多家长倾起时咧，佢都谂翻佢回想佢自己年幼时，其实都谂起，佢自己嘅父母咧，其实好多时都会俾啲压力佢嘅。咁啲家长自己都会觉得吓呢对压力其实有时未必咁需要嘅，因为读书嚟讲，都佢自己都好着紧嘅功课嘅。咁但系问题咧就家长自然就着紧啦，因为我相信香港啲家长咧，大家都见得认识嘅都喺度咧，就系、是。好关心自己嘅家庭嘅，咁变咗咧就有时将嗰个倾嘅嘢，第一件事就系讲到功课， 系啊， 成绩， 系啊， 咁咧其实家长们自己回想细个时候，觉得吓呢、這个好似其实唔系习惯，但系问题当你长大之后咧，又好似将呢个嗰、那个嘅模式又套咗落自己度，咁见到好多家长系咁样，即系对于子女其实个心里边好有爱护。口里面都讲好多爱护，咁但係一到啲三至六月紧张时间就嚟㗎啦嗰种。咁但係其实我哋希望第一家长要放开啲先。因为太多嘅压力未必係好嘅压力。係咪紧张，但係如果令到个子女过分紧张，可能对佢个读书呢佢仲可能觉得有啲小厌恶感。或者呢觉得即係如果真係做得唔好时佢都唔知搵边个分享。倾吐心事，咁呢个系最唔好嘅。始终关系系长于学习嘅时期，关系一世噶嘛。父母同子女唔好净系将个着眼点摆喺一时三刻嘅学业嘅成绩度，反而谂下点样去长远地让子女能够成为一个 有一個對社會有用，對自己本身自己亦都有一個推動力，正面積極嘅人。咁呢個係緊要嘅，咁所以我哋好多時候提醒家長啊，其實讀書成績以外，其實都好多出路嘅，好多唔同嘅興趣啊，好多嘅一啲嘅一啲技能啊，其實喺今時今日嘅社會，我哋話好多新嘅產業，係咪好多時候我哋講到新嘅科技，呢啲其實我哋好多有嘅職業咧，原先都係可能二三十年前我哋讀書時都未有嘅， 冇呢啲科啊， 冇呢啲嘢嘅，即係如果有咧，可能我揀其他科。好多家長都會咁講，我如果有，如果我知道社會變到咁咧，我可能當時讀嘅嘢又會唔同咁樣。其實將來嘅路，小朋友行嘅路，我哋而家呢刻估唔到。我哋要嘅就係俾多個最好嘅環境佢，最好嘅支持佢，最積極正面嘅方向感佢，等佢哋讓佢自己興趣能夠真係好好到去保持，對學習有興趣。亦都對自己嘅成績啊有一個承擔，咁就 OK 㗎啦。 係我相信咧，好多家長都會好想一翻到嚟嘅時候，第一句就唔係問做曬功課未啊，或者有冇欠教啊。最慘就係唔係問佢有冇做曬功課，而係一嚟就有冇欠教啊咁樣。如果我哋換過第二個角度，可以用啲乜嘢類型嘅問題去關心小朋友呢？ 第一樣嘢嗱，關心學校嘅生活係正常嘅，但學校生活有好多多方面面噶嘛，譬如佢同個同學啊相處啊，今天學習嚟講有咩佢得最大嘅得著啊，有冇啲嘢佢有興趣係研究緊㗎，做緊啲嘢，鼓勵佢自己多元去摸索咯，亦都了解下，譬如話佢同甚至佢同個老師嘅關係，最近。呢樣好取決於其實個家長同學校關係點啦。如果學校出嘅通告搞個活動，家長可能都唔係咁知道，又或者有時學校辦一啲嘅可能家長日啊啲嘢，有時會辦家教會。如果家長有呢方面嘅資訊咧，亦都認識子女嘅朋友、朋友同學咧，其實有好多角度可以傾嘅，就唔係限於就一定係功課啊咁情況。咁所以我谂学生小朋友咧，都佢好清晰一样嘢，知道就系一个人系咪真系为佢对佢好，系咪关心佢？呢个其实系好易分辨嘅啫。而如果佢觉得家长系关心佢个人嘅好处，佢自然会真系同你去讲个实情啊啲嘢。 咁心事 咁嗰个对话就唔会净系限于成绩啦，就可以多方面了解佢发生紧咩事。咁我谂其实家长有时好得意嘅，家长嘅责任咧。唔係話淨係停留咗喺功課成績要做得好，其實家長係一個全人關顧嚟。 係啊， 咁呢樣嘢點去做一個全人關顧呢個人生導師呢？其實家長們要知道呢個責任咯。咁所以唔好淨係將重眼點擺喺成功嘅成績度。 系，我都觉得咧，好多时候帮学校派翻嚟嗰啲嘅家课册做签名呢个工作咧，唔系纯粹话睇下究竟今日有啲咩功课要做，或者自己啲仔女喺学校嘅成绩，或者佢做嘅嘢足唔足咁简单，而系纯粹俾我自己作为一个家长咧，揾多啲话题啊，等我知道啊，究竟原来你嚟紧嘅学校有啲咩活动，又或者咦，原来你今个课题当中要做嘅功课系要多啲艺术成分喺入边啦，多啲自我发挥嘅空间嘅，咁啊，从而咧有啲新嘅嘢咧，再加上一个扮唔知嘅角色，就等佢去慢慢同我去倾下，究竟佢呢一排喺学校忙紧啲咩，或者中意玩紧啲乜嘢咯。 另外，家长有另一个角色咧，我睇到一啲研究显示咧，就系好多时子女佢学习嘅人生智慧，对于点待人处事，对唔同人嘅态度啊，对事件嘅态度啊，对生命嘅态度啊，其实系好睇家长作为一个身教，咁家长有时候就忘记咗，其实其实你想子女成为一个点样嘅人，第一样嘢你要咁样对佢咯。即系用翻呢个方式去对待佢哋，咁呢一个系好重要。有时家长忽略咗，有时家长我听倾开话，点解我个仔或者女咁牙尖嘴利嘅？有咩就驳我嘅？其实佢自己都系对其他人咧系寸土不让嘅。咁佢有咩事？因为打职场上系咁啊嘛，职场上习惯咗呢个沟通模式啊嘛。咁但系仔女嚟讲，佢会睇到你作为家长点对你佢身边嘅人，咁佢自然用翻呢、這个。溝通模式去對你，咁所以其實家長要好留心自己所言所行喺家裏面。 係，我都聽聞近排都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啦，尤其是係經過一輪嘅面試啦，無論係小一又好，中一嘅面試都好啦，近排都係瘋傳其中一個咧學校當中好熱門嘅問題。咁咧話算呢個問題咧，就係俾啲小六學生自己成為一個嘅團隊咁樣啦，十個小朋友走入去呢一間課室入邊，就聽老師講嘅一個 discussion， 係一個討論性嘅問題嚟嘅， 个问题咧就系、是，如果你嘅爸爸妈妈系一只动物，你会觉得佢系一只咩动物，同埋点解咧？哇！我觉得呢个问题好多嘢听、啊， 好大挑战性咯、啊。 好大挑战性、啊，究竟妈妈系恐龙啊，定因话妈妈系一只小鸟咧？定因话究竟妈妈喺你心目中系一只点样嘅动物？再加埋点解嘅咧？ 我就冇听过呢个咁嘅interview 模式嘅，咁但系即系你问我，中国人有句说话讲得好好嘅，即系佢话腹有诗书就气自华。 嗯， 我相信喺父母嚟讲一样，做人处做人一样。如果你对仔女系有一个耐心嘅态度，我谂我作为爸爸啦吓，咁、我唔介意我个仔女叫我睇成为一只绵羊嘅。 哦， 我唔介意嘅，虽然嗱，即系呢个系如果真系咁形容嘅话，我觉得系咦咁。其实都好、啊，某程度上，即系佢觉得我都对佢冇一个威胁性、啊。 系、 哦，咁但系当然啦，适当嘅喂饲时间就要有适当嘅管教啦。咁、但系，我会觉得其实嗰、那个点样去流露出一个人嘅自己本身嘅生命，而同佢嘅仔女度去让佢哋去了解，而且度感受得到嘅。咁、我觉得如果以你头先嗰个 interview 模式咧，呢啲父母应该就赢噶啦。 系咯， 因为学校听到实咦好吓、啊，如果讲恐龙咁咧，可能都有 系啦， 家里面有啲问题系嘛？ 唔该晒，月珠。 唔啊，该晒。 一首作品， 点五十五分带嚟呢一首作品啊，佢名字系孙汉林，有呢首全新嘅作品《Over You》。 黄竹坑今日嘅发展非常之蓬勃，因为都已经有铁路站，交通亦都非常之方便，更加住咗唔少嘅人添。但系黄竹坑呢个名字到底点嚟？佢历史又系点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黄竹坑曾经就拥有一大片的农业用地，原来20世纪初期，它和香港仔鸭脷洲是香港岛主要的食品供应来源。上世纪50年代，政府就将它们发展成为轻工业区了。70至80年代，黄竹坑曾经有超过40栋的工厦，专门发展纸厂、砖厂、食品厂、塑胶厂、制药厂和电子厂。不过随住本地制造业在90年代大举北移回到内地，黄竹坑也都逐渐失去原有的活力了。黄竹坑的历史我们大概就知道了，但是看回它的名字的由来，黄竹坑原来以前有一条由南朗山流出来的溪流，两边全部都是布满了一些黄色的竹的。这些竹不单止为黄竹坑带来黄竹坑这个名字，更加有一个叫做铁坑的名字。看回历史，原来在明朝万历年间的月大记曾经在一个海图上面已经有写到铁坑，即是今日黄竹坑的名字。所以黄竹坑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地方来的。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将近九点啦，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You see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表现超差，咁啊道指要跌啦，跌404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267点啦，标普500指数咧都跌52点啊。睇嚟咧有少少高位回吐嘅迹象啦。究竟系整固之后再出发咧，定还是咧一级一级逐级而落咧？咁啊，投资者又要特别去观察啦。港股咧啊冇乜嘢，咁睇翻咧 ADR 方面咧反而倒升14点添啊吓，咁啊撑住大市升就应该都系回控啦。咁啊今日都有啲重磅科技股出业绩嘅，睇下有冇机会拉升恒指，定还是拉住恒指后腿啦吓。咁啊转个头开始，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股票市场嘅资讯啦。呢个时间同 Vicky 咧呼吁下电话先好嘛？ 系啊，9:09嘅时间，我哋就呼吁下大家，如果你最近有啲特别嘅节日啦，好想同大家分享，又或者想祝福一些朋友生日啊又好，又或者咧定系诶佢有啲开心事发生 share 下结婚又好啊，情人节周年又点样都好，同大家 share 嘅都可以打嚟18723888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而家准备接大家电话啦。 好啦，18723888打个电话嚟啦。咁啊 ，Vicky 会听大家电话啦。如果近排你系生日啊，三月之星啦，18723888等你打嚟咧，有个生日嘅祝福都系正嘅。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大家好，我系 Jonathan 黄子谦。 今日嘅晨光好友咧，继续邀请到 Jonathan 黄子谦嘅。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舞台劇呢我自己都会欣赏，即係有啲譬如香港精彩嘅演出呢我都好喜欢去睇。因为同电视或者电影个感觉系好不一样。 Yes. 作为演出嘅时候你是完全知道台下面那个气氛是可以令到你自己当日的演出，你每一场都有少少的分别。我想 Jonathan 都很熟啦呢啲。好啦，你去了舞台劇，其实而家有利马窦啦，之前有没有其他的作品或者有啲咩引令到你觉得我真的好爱舞台劇呢？ 其实我中学嗰阵时已经开始玩舞台劇嘅，咁我去到大学就主要是玩音乐啦，咁但是出咗道之后呢都間唔中會有一啲舞台劇，尤其是係音樂劇嘅 project 會做。咁但係最大規模同埋最 run 得耐嘅咧，都係利馬竇噶啦。咁啊，利馬竇都唔係淨係 run 得耐啊，係籌備都好耐。 係， 因為嗰陣時咧，話說我做咗一套電視劇，咁嗰套電視劇就同阿汪阿姐同埋阿松哥劉松仁一齊做嘅。咁啊，嗰套佢叫做《華麗轉身》。係，咁啊。知道或者聽過呢個劇嘅人都知道嗰、那個可即係已經係講緊而家數翻轉頭超過10年嘅啦。咁呢一個劇咧，我演嘅時候咧，松哥已經有個念頭，佢想做利馬竇。 哦， 咁啊，利馬竇咧其實係一個對我哋嚟講咧，佢有幾個 layer 嘅。教會嘅朋友就知道佢一個傳教士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熟讀呢個文化嘅人咧，其實佢係一個哲學家啦，佢科學家嚟嘅。即係以前好多呢啲嘅，尤其是歐洲咧，即係佢哋去文化交流咧，可能就先攞科技先，攞個地球儀嚟睇睇先，嚇攞翻啲數學嚟睇睇先。咁咧佢就係一個由意大利去咗中國，基本上佢一生佢大半生都喺中國嗰度。咁佢喺中國就由澳門一路咧就上去北京咁樣，咁啊想宣揚一啲佢嘅教導啦。咁但係亦都係有一啲 science 啊文化嘅，所以佢學中文嘅。 係 利馬竇係中文名嚟嘅，唔係譯出嚟，係真係中文名。 佢本身都係咁寫。 係啊係啊，咁佢係即係士大夫嚟嘅喎，寫書啊同人喺度咁樣去交流，好有趣。咁咧呢個咁嘅 project 你都知啦，你有咁多個 background。咁樣嘅歷史講緊文藝復興嗰啲嘢，咁淨係前面都已經係4-5年，松哥on and off 可能每個月都會同我傾一次，咁佢由劇本嗰陣時開始鬥，然後就喂我想做音樂劇，識唔識某啲人？咁我識，咁我哋又開始搞譜嗰啲，由第一份譜，然後開始聽 demo，然後去到第一次嘅 rehearsal， 我哋第一個 run 係 rehearsal 咗6个月嘅。 哇！最大嘅困難去到面對呢啲叫做唔同版本嘅改革咧，你覺得個挑戰最大喺邊度？ 我覺得就幾層嘅。咁啊，首先即係譬如嗱，我當你而家做電台咁樣啦，我當我哋慣咗就係坐喺度咁樣，咁你就知道哦，咁我呢度可以 operate 到啦嚇，我右手可以有個 mixer， 咁我呢邊又可以有啲稿啦，咁 let's say 我要喺你水底嗰度做，係嘛？你都係冇話唔係做緊訪問啦，只不過啲嘢浮起曬，同埋你唔係咁容易攞到嘅時候，咁你就會你一樣嘅表達，你嘅情緒係一樣，咁但係你嗰個運作同埋你個排練嘅形式，甚至乎個 位置啦，观众会睇到嘅嘢都唔同晒嘅。咁但係即係當然啦，即係我哋個戲劇個核心都仍然喺度。亦都唔係話今次嘅舞台劇會哇你完全認唔到，你都知道係嗰個感覺。只不過我哋有一啲革新嘅嘢。咁但係呢個就係創作嘅一個刺激啦，一有咗個新嘅元素，咁我哋就會又會激發起原來個故事嘅講法係可以唔同。我哋 miss 咗呢一點喎。一咁樣呈現嘅時候，原來有個深度又會出現咗。 創作最好玩就係呢一樣嘢。好多時候你將啲嘢 mix and match 之後咧，其實你發現嗰個改變係可以你想象唔到咁分裂。 係啊， 即係呢樣嘢我都覺得係創作上面咧，俾到好多腦袋上面一種。即係革新嘅感覺， 所以下次你就係要喺海底嗰度做直播啦，咁先勁啊！ 上天空 係啊，上天空 飛住去到做呢個直播， 吊喺度， 呢個都好玩啊！好啦，咁多年以嚟咧 ，Jonathan 試過好多唔同嘅工作嘅範疇啦。你覺得望翻同以前最大嘅成長，你會覺得係邊一個位咧？ 嗱，其實咧，我點解會由唱歌，然後就演埋戲，然後啊監製，然後又即係去可能去埋。舞蹈啊舞台劇啊呢啲咁樣呢，咁因為對我嚟講呢，有一個 idea 係好嘅，但係執行唔到個 idea 係好痛苦嘅。 係呀係呀， 你知我講咩㗎啦，譬如你可能你諗到一個節目，或者你唔知有一個文本，但係你原來係冇嗰個， 冇辦法將佢 work out 出嚟， 你唔識個語言，或者你就係你嗰、那個书写嘅能力不及咁样，咁所以我就喺度，其实我就喺度一路喺度储紧一个个武器，咁变咗我无论任何嘅idea 我都可以有一个作战状态咁样，咁所以我觉得 honestly 我觉得最大嘅进步就系而家可以容易啲将唔同嘅嘢，无论佢系咩形式，我都唔会惊佢，然后我都可以全程投入去将佢去实现。咁松哥其实系一个好大嘅 inspiration 嚟嘅，因为佢唔系监制，亦都唔系导演出身，但系佢就孭起晒两个咁重嘅担子去做一个咁大型 run 咗咁多场嘅 production。佢就系将佢咁多年嘅经验再结合不停咁样学习，就令到佢可以实现，同埋系可以推动到好多。我哋全部都系同佢比就系、 是、 后辈啦， 感染力啦呢、這个 系啊，佢系感染到 inspire 到，同埋佢可以俾到好明确嘅方向，即系由最初可能佢未做过导演， 呢啲真系好前辈啊！ 佢未做过导演，但系佢你咪俾佢，佢有可能望一两次 rehearsal。哦，咁我佢又知啦，即系佢又知道，哦，原来舞台剧系咁嘅，咁佢就知道点样去俾到 input， 咁所以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好嘅 example， 系啊，咁啊令到我又啊系，如果你要乜都可以，咩故事、乜嘢情感，你想达到嘅乜嘢嘅信息，你都想讲到。首先你要磨好你啲刀，你要学多啲嘢，你要多啲去浸淫喺唔同嘅环境嗰度。 系，所以而家我识嘅黄子轩同以前嘅都已经好多把刀，系利晒嘅咁多把刀。呢个你 继续磨， 继续磨，我哋大家一齐继续磨。好啦，喂，龙年啦。 系 2024嘅龙年都嚟咗啦，咁你今年有啲咩 target 咧？要做到嘅？ 其实咧呢、這个系好得意嘅一个问题，因为咧对我嚟讲咧，啱啱讲 OK 创作表演，咁呢啲当然好开心，呢啲系大家见到嘅作品啦。但系要呈现到作品咧，先要有一个主动权啊。因为我发觉咧，即系无我哋从事演艺行业嘅人咧，大部分人喺个生涯入面，大部分时间。都是被动的，个市场要你，个台要你，这个戏要你，这个导演要你。咁但系即系开始咗进入呢个制作人嘅一个角色嘅时候，我话都唔系净系我啊，我见到身边一啲好似比较被动但系好有才华嘅人啊，其实我可以，我觉得佢 underutilize， 佢系未发掘出嚟嘅时候，我可以 create 一样嘢俾佢玩噶嘛。咁之前喺电视台又系 create 咗新嘅音乐节目，啊，而家又 create 紧新嘅电视电影嘅 project。其实今年嘅其中一个好大嘅 goal 咧，就系如果我觉得我见到我身边有啲乜嘢系唔存在嘅 project 或者需要做嘅平台，我会尽我嘅绵力去 create 佢出嚟。嗱呢样嘢就讲系容易做，好难嘅。即系因为你话创造一个平台出嚟，你就算你讲到简单，如系一项目啊，咁你都 我當係一個電視劇或者一套電影，咁你由團隊先啦、啊、然後你就算你呃到一個團隊翻嚟啦，咁你又要有籌備，你又要資金啦、啊、你又可能你個地方，你同嗰啲地方你點樣合作啦？演員有啲你又未必係全部係你老友嚟嘅、啊，你有啲你揾到喂真係好啱喎呢個人，我係點樣去搭橋？搭完橋之後仲要去賣出去，成、個過程做完你先可以搭到一個平台。 嗯， 咁我希望我可以有無窮無盡嚇，即係龍精虎猛嘅力量咧，就係不停咁樣去搭呢啲台，咁啊希望有更加多人係可以發光發亮。咁當然我自己都會出盡我嘅努力，令到我又俾大家睇到新嘅作品啦。 你都有啊，你都發光發亮啊，好炸眼啊你！好啦，咁啊期待住你喺以後嘅日子入邊咧，繼續有更加多好嘅作品俾我哋嘅聽眾，俾我哋嘅觀眾。 Yeah. 好，多謝你，拜、 okay, 拜。 你要記住信任你自己，任性得很動人。你要記住你是最獨有，就算幾多缺陷。你要記住有自信心，面對膚淺世人。个个对你怎批判，对你怎丑化我，也会找出美感。你听答到啦啦啦啦啦，怎唱也好，你缺点都这样补，如何谈啦啦啦啦啦，怎唱也好，有信心一切变好，为情人而骄傲，何其骄傲。看你很多角度，各个美好的构图，一丝丝一点都会看出样貌。最佳的信徒，笑纳美，倔强外表，未会讨好世人。对我国度，你是最重要，绝对不需要问。世界要是希求爱心，换了。往往以眼睛算美，个个比起你每个女生都自叹。你听答到啦啦啦啦啦，怎唱也好，你缺点都这样好，如何谈啦啦啦啦啦，怎唱也好，有信心一切变好，为情人而骄傲，何其骄傲。 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 Vicky、 晨光第一线。 沙滩排球起源于1920年代嘅美国加州海滩，咁啊几年之后传咗入去欧洲，去到1990年代呢项嘅运动亦都列入为奥运会嘅项目之一啦，成为1992年巴塞隆拿奥运会嘅比赛项目，之后更加发展成为亚洲夏日必备嘅运动添。沙滩排球比赛入面双方对战，每一队最少有3次嘅击球机会，咁啊将个波击去对方嘅场地之内。不过要注意，同一般排球比赛规则不一样嘅，沙滩排球嘅击球次数包括被动嘅足球动作。若果其中一方嘅球员拦网足球，原来呢一次都已经视作为球队嘅第一次击球啦，即系队友剩翻2次嘅击球机会。不过拦网足球嘅球员有权连续足球，呢一样咧同普通嘅排球系不一样嘅。沙滩排球仲有其他嘅细节，原来都系同排球不一样嘅。例如佢哋有专用嘅球，而球压亦都会比平时嘅排球专用咧就稍为低嘅。唔单止咁，防水性亦都更加高添。沙滩排球当然个比赛场地会系不一样啦，8米乘16米，而比赛亦都会采取咗3局2胜制，同室内排球嘅5局3胜有好明显嘅分别。运动仲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捧下身。 我是小白白元浩。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365日，每日挑战自己，做得更好，一同发放正能量， 为听众注入生活动力。嘉明、阿欧、小白、Vicky、船仔， 晨光第一次。 晨光追踪31。 继续嚟到港台追踪31啦，咁啊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阿昌，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7:35嘅时间有盘点政策，有啲咩讲下咧？ 嗱，今晚嘅节目咧就我哋邀请到嘅嘉宾就系行政会议成员兼呢个立法会议员阿陈建波上嚟同大家咧盘点下政策。 嗯， 咁啊佢咧就会同大家就住啦上个星期刚刚发表嘅财爷发表嗰个财政预算案咧。嗰、那個策略同埋方向作出一個簡介，咁另外佢會分享一下咧工程項目預算嘅運用實際情況。 嗯， 咁節目嘅另一部分咧，主持人咧就會同大家研究一下、探討一下咧，政府喺推動一啲政策嘅時候啊，嗰啲策略同埋套路究竟係點嘅？ 係， 佢哋就係攞呢個垃圾徵費呢個好 hit 嘅話題咧做一個例子，去分析一下咧政府推動政策嘅時候咧。嗰、那個方法嗰啲當中有啲乜嘢利弊，咁啊，如果大家想認識多啲政府呢一啲推動政策嘅時候嘅啲方法啦，睇下喺專業人士眼中佢當中係好定係唔好嘅話咧，記得今晚7:35啦，35分要留意呢個盤點政策啦。 係咁你頭先講垃圾徵費咧，其實都提一提係就快4月咯， 係咧 呢個大家都要記住啦嚇。好，8:00嘅時間，醫生遠離喎。 冇错，今晚医生远你咧，咁各位老友记啊，各位老友记嘅你咧就要留意啦。咁因为今晚嘅题目咧叫做长者春季保健啊，咁三月头啦，咁春天都我都唔知道算系踏入咗春天未啦，因为天气 你有冇攰攰地感觉有冇春困啊？ 我日日都有攰攰地， 咁你啊犀利啦！你一年四季都系春天啊， 即系我都唔知系好定唔好啦。喂，讲翻节目先，嗱，话说呢个春天咧，咁啊，即系万物复苏啊，喺中医学嘅角度咧，系调理身体养生嘅时机。咁啊，根据中医啊，中医相信咧，春天咧最应该做嗰样嘢咧就系养肝啊，养我哋嘅肝脏。 嗯， 冇错啦，咁啊。呢、这個乍暖還寒啦，日夜温差大啦，咁啊好容易咧誘發同風相關嘅疾病。咁究竟呢啲長者啲老友記啊，點樣去保暖嘅咧？咁啊春天啦，又多雨水啦，又濕立立啦，又應唔應該我哋嘅人要去濕咧？咁啊點樣養肝咧？又有咩拉能咧？嗱，咁啊今晚我哋請嚟註冊中醫同大家咧講解一下啦，長者啊喺飲食啊、起居啊等等各方面咧。春季保健要注意嘅事项，咁各位老友记或者屋企有老友记嘅朋友咧，记得今晚8:00要留意医生远离啊！ 其实真系唔系净系老友记啦，而家后生嘅呢啲天咧，日日都春困噶啦。咁但系系咪春困又系咪即系等于因为湿嘅春困又成咧？咁啊点样解决咧？又系咪传说之中嘅做运动就一定可以解决到咧？啊，今日夜晚医生远离就大家留意住啦。好，10:30，喂，10:30钟呢个正、哦，上次个追星三。三女侠咧，即系我自己本身都好中意星星啊、马骝啊呢啲嘅，系即系睇电影都中意睇 King Kong。咁啊，呢个节目其实都好啱啊！睇完之后翻寻味。咁啊，今集夜晚讲咩啊？ 嗱，今晚呢个追星三女侠咧嚟到下集。咁啊，上个星期咧，即系回顾翻少少啦，就话说喺半个世纪前啊嘛，我哋世界上唔同地方咧有三位叫做追星三女侠嘅出现，追星星嗰个星啊，佢哋咧就去咗非洲啊，去咗嗰啲婆罗洲 啊， 同星星一起住啊，咁啊去为咗研究佢哋，因为当时冇乜人认识啲星星嘅，唔系忽忽嘅，咁啊当中佢哋有啲悲惨例子，有啲成功例子啦，咁啊上一集就。即係記錄咗佢哋嘅事蹟，咁啊俾人封咗叫追星三女俠。嗱，今集咧就紀錄片咧就講下，原來佢哋咧嗰個故仔未完嘅，佢哋當然研究完成咗啦，咁但係咧佢哋影響咗下一代好多好多科學家，特別係女科學家。咁呢一集咧就會追蹤其中三位佢哋嘅 fans， 佢哋咧就去。跟翻呢三位追星三女俠嘅腳蹤，佢哋就去到非洲同埋婆羅洲，同星星一齊生活，為咗繼續研究星星。 咁搏佢哋， 冇錯啦！新一代嘅追星三女俠，佢哋何方神圣咧？佢哋點解要咁做？同埋佢哋究竟？ 即研究方面搞成点咧？想认识嘅朋友，今晚十点半要留意埋呢个追星三女侠嘅新一代啊，下集 系咯， 大家要睇睇下， 到底嗰啲星星会唔会识手语啊？即系总之一定有办法同人沟通咧，咁啊，即系已经又进化咗。第一代可能教咗，而家第二代 fans 过去嘅时候，可能就有啲位已经沟通到，会唔会发生呢个问题咧？咁样唔知道，虽然我估唔会啊。好啦，十点半嘅时间，大家留意住追星三女侠啦。唔该晒阿昌，拜拜， 拜拜。 都几开心喎，听到阿小白同阿畅讲呢个追星三女侠呢，我自己行时有阵时经过旧大埔道嗰度呢，有啲马骝。 马骝啊，马骝山嗰度嘛。咁都。鹰巢山郊野公园。 都会拍低架车，佢有大概十零廿个车位啦。拍低真係即係观察一下啲马骝。 喂，係都有同阿畅讲啊头先。其实佢哋嗰度有一个族群咧，系金猴嚟嘅， 金色嘅。 我哋平时咪啡啡地嘅，见到啲马骝，佢真系真金色。系、 哦， 我都有影相影过，系真系金色嘅马骝嚟。 几得意。 咁我唔知佢系咪个品种诶有啲变咗定系点？呢个我唔知啦。 即系好似外国人啲头发咁。 系啦，系啦。 唔系啊，染发咋，傻仔啊！唔知道系咪咁啊？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哋港台电视嘅节目啦，都系好多好嘅节目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朝早参加港澳政协联组会讨论，主持会议的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开场发言时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专门前来看望并参与联组讨论，与委员共商国事，充分体现中央对一国两制事业的高度重视。梁振英说，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日前发表了常委会过去一年的工作报告，政协委员昨日亦听取了总理李强的工作报告。今早联组会议上，港澳政协可以结合港澳工作，围绕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推动港澳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切实发挥港澳委员积极作用等内容，以政见言。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回顾担任人大常委一年来的工作，他说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亦都有挑战，感谢中央的支持和信任。作为历来最年轻的港区人大常委，李慧琼说认识到人大的立法程序，同时留意到市民不太掌握人大常委运作，因此每次召开两会或人大常委会之后，都会在合适范围之内同社会分享相关内容，希望透过实际经验做好沟通桥梁的角色。至于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他就认为公众咨询收集到的意见大多数支持立法，可见市民的声音很清晰，相信政府将会坚定推进立法工作。联合国大会继续讨论美国上个月运用否决权否决加沙决议案的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说，加沙冲突爆发近五个月以来，安理会要求停火的行动被美国四次强行阻挠，中方深表失望。耿爽说，立即在加沙实现停火是拯救无辜平民的需要，是展开人道救援的前提，是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扩散的关键。国际社会必须以最强的紧迫感和最大的政治决心，推动在加沙立即停火，结束冲突，为加沙民众保留生存下去的希望。耿爽又说，中方敦促以色列立即取消对拉法的进攻计划，停止对加沙的军事进攻。中方亦都敦促以色列停止诋毁两国方案的做法，并且呼吁加大国际和地区外交努力，重塑可信的多边进程，重振两国方案政治前景，重启以巴直接谈判。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初时有雾，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气温逐渐下降至晚上大约19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 展望听朝气温降至16度左右，随后几日仍然清凉，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34点，升71点，总成交金额5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6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80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269.6升个四，美团87.2升0.5，阿里巴巴70.8升个一，友邦保险60.1跌7毫。蒙牛乳业18.38升8仙，百度集团96.25升9.5，汇丰控股60.6升5.5，建设银行4.81升1仙，携程集团336.8升4.2，理想汽车149.7跌2.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4，日元150.04。瑞士法郎0.885，加元1.36，人民币7.198，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7。日经平均指数报40008点，跌89点。港金报1985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25.37美元，卖出212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锦上路咧有交通意外，而家全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挤塞。咁重复多次啦，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锦上路咧有交通意外，而家全线封闭，一带比较挤塞。咁大家经过咧要小心啦。咁另外较早前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噶，不过而家已经清咗场，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咁仲有跟进翻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一带有少少车多。咁仲有较早前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宏景台嘅交通意外咧，同样已经清咗场，龙尾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住南昌村。咁仲有较早前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同样已经清理好噶啦。咁龙尾咧就排到去太古城。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由丽村，西隧九龙入口依家排到去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就去到隔田村，咁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就排到去石门村。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比较多车，依家龙尾去到香港儿童医院。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晨光第一线， 星级主持。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噶，焕然一新。股市的感觉都是新的，有升有跌，所以呢我已经准备了为大家报道开市的情况啦。 听着晨光第一线， 那就是一个正的朝早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免费的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1-8-2-2-2资讯热线你要知， 懒理佢 告发佢就 block 咗佢，咪贪一些小便宜。 警方防骗热线1-8-2-2-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 由张译饰演嘅主角刑警魏国平，八年前追捕连环凶杀案行动中目睹战友牺牲，但被凶手走甩，自此成为佢一个心结。 连环杀人犯销声匿迹，八年后再次出现，《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だけど今触ってみる胸のリズムが。 日本女歌手爱妙创作歌曲的时候，懂得将环境、心情、音乐几种不同元素的特质摆在一起，去到创作属于她自己派别的音乐。今次她更加将心跳的节奏和平和的恋爱心情变成了一首的歌曲。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爱妙 Rhythm 64。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爱妙 Rhythm 64。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9:41，直播室入边咧有阿 O 啦、小白同埋 Vicky 咧，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早晨，郭太， 早晨啊， hey, 早晨啊，郭太， 哎呀，唔好意思， 原来郭太咁温柔，我头先同早晨郭太咁样，好似喝咗你出嚟， 系咪啱啱？ 唔好意思啊， 啱啱瞓醒啊，郭太系咪啊？吓。 梗唔系啦， 做咗一日嘢啦，系早餐都食埋啦， 早餐食埋啦， 听咗你几个钟啦，四眼仔系咪啊？ 系啊，点半 开 始 听 嘛？ 多谢多谢多 谢，可以再早半个钟添，咁我哋嗌醒你， 系啦，多谢你支持。 系啊，醒咗噶，不过唔起身。 我唔紧要，听住收音机我哋都开心， 潮潮湿湿咁样。嗱，今日打嚟咧，有啲开心事同我哋分享。郭太将时间交俾你啦，好嘛？ 好啊，其实系想预祝我先生佢下个月4月9日生日， 哦，预祝嘅系啊， 生日快乐， 咁咪预祝嘅仲有一个月啦，咁但系都可以令到你咧咁一早咧就咁上心啊，即系谂住预祝同丈夫就一早讲定呢个生日快乐啦。佢平时系咪一定锡到你窿嗰只先？ 几锡嘅，同埋今次打嚟其实系想多谢佢嘅包容啦。 做咩？你平时都 因为其实我都成日都发脾气嘅，咁佢都好平静咁样。哦，忘记佢啦。 你哋结咗婚几耐啊？郭太吓。 32， 喂，惯噶啦。 系啦，第几？第一二年就话喂抌嘢啊！喂，唔好抌嘢啦，我依家抌咗就惯咗啦，所以屋企咧全部用晒啲胶杯、胶碗、胶碟啊，点抌都唔烂啊，唔使扫玻璃。唔系呢个纯粹主持人搞下笑啫。 或者咁讲啦，郭太，有阵时咧，即系你可能都会觉得咧，自己你自己讲啊，脾气大咁样讲啦。 其實而家呢一刻咧，突然之間你對佢樣樣嘢都好似好温柔啊，收緊啲脾氣啊，佢可能真係唔慣、啊。 佢都仲驚嘅， 係啊， 老婆做咩事、啊？ 係啦、啊，係咪我做錯嘢啊，老婆？ 係咪想追翻個小朋友咁樣？係啊， 唔係講笑，都得都得。 係講真，朝頭早有陣時都可以輕鬆啲啦。即我自己都係咁啊。你諗下八九點嘅時候準備開市，咁大家嗰啲就嚴肅少少嘅環節。咁但係依家即係九點半，我哋都即係盡量放下戒備啊，氹下聽眾開心啦。咁希望你全家人都幸幸福福咁啊！32年得来不易啊！每一年都有好多唔同嘅考验、一啲经历，系咪啊？国太， 即系要感恩啦，有机会大家一齐老啦，系咪？咁而家亦都可以做自己喜欢做嘅嘢、所以今次借住即系我其实咁耐都未打过电话嘅，咁今次我希望可以点首歌俾佢听啦，俾我老伴啦，呢个系老伴嚟啦。 平时你哋如果出街玩嘅话咧，通常都会去边度消遣多啊？国太， 一个星期打一次波，咁、我依排咧就脚痛，咁佢每次打完波咧都会帮我捽脚。 哇， 细心啊！ 打咩波？羽毛球啊？你哋打系嘛？ 打 golf， 打 golf 系啦， 好啊，咁啊，希望大家都 帮手捽脚 happy 啦，咁样嗱，今日咧拣嚟呢一首作品咧就系、是、哥哥张国荣嘅作品《今生今世》啊，咁啊， 你 嗰啲情意绵绵嘅 老公，老公有冇唱俾你听噶？ 佢唱嗰首英文歌咧，我唔系好知佢个歌名系咩，佢就唱两句。 咁你问佢啊嘛，结咗婚32年，你嘅佢都成日唱嘅。 即系大概我搵唔翻嗰首歌名，所以我唔敢点俾佢听。佢咩唱咩 ？Wise Man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哦，唔紧要啦， 你直接问佢啦，知唔知啊？ 总之你哋开心啦。嗱，今日听呢首作品啊，我都好喜欢哥哥张国荣嘅作品《今生今世》。多谢你电话，拜拜。 都俾埋俾你哋听。 多谢，拜拜，哥太。 Thank you. Bye bye. Bye bye. 再拥抱。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还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突然之间咧，即系想食一个咧乌达达乌达达饭，即系咩咧？即系嗰啲坚持饭。 哦， 系啦，坚持饭咧，咁要整嘅时候，其实真系都可以好简单就已经整到。 你爱嚟香港，你讲开呢一个即系大长今嘅音乐， 所以要食开。就要識食啦，梗係烏達達烏達達飯啦。 應該係亞洲電影節喺香港做一 part 嘅嘉賓咁樣啦。 咁佢之前有啱啱有冇幾耐有戲啦，大家都可能都留意到 演奏樂團 冇錯 作品啊。 係係好啦，咁啊唔講你愛住，咁啊講翻呢一個飯啦。咁啊，如果你係想完全無油煙地咧。都可以整到呢一類型嘅嘅謙詞飯嘅喎，其實整法咧真係相當之簡單。咁啊，當然你喺一啲韓鋪嗰度啦，賣飲食嘅都可以咧，就好簡單就揾到一啲咧。有啲係佢哋直頭鋪頭自己自制嘅謙詞嘅， 泡菜 係啦，泡菜。咁謙詞泡菜其實大家都係幾蝦人嘅其中一樣嘢，就係好唔好食咧，好個人嘅。 嗯， 可能你食開呢間鋪頭，你覺得好食，但係你食開。我系中意食超级市场买嗰只，我觉得最好食嘅。啊，咁又亦都无妨嘅、 嗯， 即系最紧要你自己喜欢。咁但系揾啱自己中意嗰个嘅泡菜，因为佢就算韩国方面嘅铺头咧，佢哋每一间咧都系有佢哋自己独特味道嘅泡菜，系啦。咁所以咧，你自己要揾翻自己中意食嘅味道。好啦。咁你就要準備電飯煲啦，準備定飯啦。咁大概一杯半米，咁你預翻可能兩個人嘅份量咁樣。咁、因為謙詞都幾好送飯啊， 係啊， 係啦。咁所以我今次咧就杯半咁，我覺得都幾好。好啦，咁準備咗呢一個米之後咧，咁你都要準備定頭先所提及過嘅謙詞啦。咁、我哋都咧就係謙詞，我哋今次用豬肉。用豬肉咧去到同謙詞一齊咧就去到做嘅，咁啊做法咧就你先將呢一個米啦，咁啊洗乾淨咗佢，咁啊亦都放咗喺個電飯煲入邊啦。放喺電飯煲入邊之後咧，咁你就喺超級市場可能買咗啲豬肉翻嚟，咁豬肉你買嗰啲切薄片嗰啲，即係可以好似我嚟俾你煮火鍋豬肉嗰一隻咧，我就覺得咧就最好嘅，即係可以最食到個味道。好啦，咁你就放喺電飯煲入邊咧，咁啊懶係鋪得靚咁嗰啲啦。其實鋪得靚咧，唔係話除咗你個賣相係好。之外啦，其實最主要原因係因為一陣間咧，我哋鋪咗呢一個嘅豬肉喺個飯上面之後咧，我哋仲會再落謙詞。咁落嗰啲泡菜嘅時候，如果你一岩一忽或者揦埋一嚿咁怎抌落去嘅話咧，佢入味咧就冇入得咁好。咁、所以你就將佢鋪得靚少少咁啊，係啦，平鋪放喺呢一個嘅米上邊咁啦。放咗喺上面之後咧，咁你都要準備定嗰啲韓式嘅泡菜啦。 韓式泡菜咧，咁如果你配嘅話，咁當然我所有頭先嗰個豬肉，我除一片片，再揾啲五花腩嘅豬肉，咁、會更加香啊！即係整起上嚟嘅時候， 係 啦係啦係啦， 哇正喎！ 咁你啲米咧都會零舍滑啊嗰、那個感覺，咁啊呢個真係口感啊嚇！好啦，然之後你就準備定大概係一大碗嘅 kimchi， 咁啊慢慢咧就將佢放喺個電飯煲上邊啦，咁啊味道咧會濃少少嘅，咁所以你喺呢個時候亦都可以當係可以醃埋嗰啲嘅頭先嗰啲放落去嘅豬肉， 係 係啦，醃埋落去咁樣。咁你一層一層嘅時候咧，咁嗰個效果咧就會做得好啲啦。好啦，咁然後咧你就落翻喺呢個時候就落水。咁由於已經你係諗住咧就擺埋嗰啲kimchi泡菜啦，同埋啲豬肉啦，咁但你嗰個望起上嚟嗰個面咧會大咗啲嘅。咁、但你記住你本身落米個份量就係一杯半啊嘛。咁、你倒水嘅時候都係倒翻相應嘅份量，就唔好諗住咧有泡菜啲水係咪要蓋過埋啲泡菜就唔好啦嚇。 係 啦，變足㗎啦，如果係咁樣。係 啦係啦，咁啊落翻咧就係、是。相應的水分咧，已經足夠噶啦。好啦，跟住咧就將佢先撈一撈先，撈一撈，跟住就放喺電飯煲入邊，跟住就撳掣咁樣。咁等佢跳掣嘅時候咧，一打開蓋，你已經聞到好香。其實煲緊已經聞到好香。一打開蓋嘅時候，我就將佢先撈一撈佢先。係啦，咁所以話頭先你就算鋪得靚咧，唔係話放嗰個麻醬，係放你嗰、那個kimchi 嘅味可以入到入去個豬肉。 依家咧好多時候嗰啲日式飯類咧，都中間整隻蛋啦，跟住就旁邊一片片拌曬啲牛肉啊咁樣喺度啦，即係情況有啲似頭先小白講嗰、那個，係嘅、那個擺盤好靚嘅。但到雪穿了到最後，你都撈埋， 係啊，你都係撈㗎。 即 係 你打卡嗰個 moment 好 OK 嘅，跟住之後食咧都係一啖一啖。 冇錯冇錯，咁有好多廚師咧特登咧就整靚個菜式上盤嘅時候，都係放大家打卡，咁希望有多啲招來啦咁樣。好啦，咁你撈嘅時候咧，除咗係就咁你現成，譬如已經有豬肉啦，有 kimchi 泡菜啦，有飯啦，我仲會喜歡咧就加多啲葱嘅，加啲葱。咁如果你再中意巧手少少嘅話咧，啲葱可以你先喺個 pan 嗰度攞啲油爆一爆佢先。咁你再放落去嘅時候咧，就會更加香啊！然後就會撒多一紮嘅白芝麻落去。咁你呢一個咧 ，kimchi 豬肉飯咧，好簡單就已經可以完成啦。 哇！正啊，呢、這個有啲流口水啊。 係啊，打 天 咧， 尖寒尖凍嘅天，其實食呢個飯真 係 幾好啊。 不過有少少提醒就係、是、咧，如果要買泡菜咧，就係、是、如果係得兩口子嘅，就買細包啲，因為其實咧，如果買大包咧，其實你食唔曬咧， 食多幾餐咯。 因为佢不断发酵，其实最好就系一个星期内食好。如果唔系咧，会变味。 所以超级市场啲一啱嗰啲咯，一啱其实细细啱，好似花生酱咁大啱嗰啲，咁嗰啲就帮到手少少。 系嘅， 咁啊，即系试下 试下呢、 這个烹调方法， 猪肉泡菜 正啊！ 我的享乐时代。 我终于啊，琴日去咗呢个茶果岭嘅海滨公园啊！嗱，呢个海滨公园咧，我自己去到咧系哇哇声。 我琴日咧塞车啦，喺嗰个位嗰度，绕道嗰度，咁谂住望去睇下 Vicky 系咪仲系拍紧嘢，打晒灯咁样啦。咁啊，净系见唔到噶，因为全部都系细路仔啦，即系啲 好多小朋友， 啲高度都系差唔多啦。我唔知系咪 Vicky 都融入咗， 融入咗啦， 融入咗啲小朋友嘅欢乐。四点零钟， 哦，四点零。差唔多完，我哋喺下面嘅下层， 所以就融入咗啲小朋友嗰度。啲小朋友又长肉， 系啦， 一个又唔生肉，啊， 唔知系咪咁。不过都几得意嘅，因为都好多家长带啲细路仔特登行去呢个位啦。因为呢个位其实就唔太近地铁站嘅，即系应该系 特登去啊。 附近嘅居民啦， 丽港城旁边咯，或者啲其他旁边已经系工厦嚟噶啦。 蓝田啊嘅一啲嘅爸爸妈妈， 都好远啊。其实蓝田带啲细， 行过去都要十五分钟啊。蓝田其实 唔得，十八至二十啦，估计嗰度好远噶， 系 啊，丽港城系近啲啦，过条马路会好啲啦， 对面马路就系啦。咁我琴日终于咧就亲身去咗呢一度啦，哇！我去到咧真系哇哇声，哇好大啊，又空旷，原来嗰度咧占地咧系有1.8万平方米嘅，就等于 多细路仔啊。咁 朝头早去嘅时候就未有嘅，放学时间就好多啦。 哇！啲细路其实琴日咁样潮潮湿湿玩嗰啲垂滑梯啊，爬嗰啲嘢，其实都整。到成张身都几污糟， 潮湿嘅天气咧，我细个嘅时候我都对于呢啲即系上滑梯麻麻地，特别咧系嗰啲天秋啊，荡天秋嘅时候，感觉你细个咪全部都系铁链嚟嘅，好污糟噶，玩完之后只手。 不过算啦，细个都系有得玩啊。其实套校服整到好污糟，翻去俾人闹一件事，但系其实都 想玩到先嘅 啦。 同埋啲小朋友真系玩到成身汗噶，咁但系原来呢一个公园有究竟有啲乜嘢特别咧？我哋成日都话 咧就系、是、啊，好似同以前咧就唔再系一式一样嘅一啲嘅游乐设施啦。原来当中系加入咗好多小朋友嘅 ideas， 即系佢哋系有好多灵感咧，系放咗落去呢一个嘅公园里面 嘅。点解啊？佢哋有份计划噶， 系啊，原来佢哋喺设计上面咧系搜集咗一啲观塘区嘅一啲居民，俾咗问卷佢哋，俾咗佢哋咧就系、是、啊，如果有一个咁样嘅地方，有一个公园，你哋想成为系点样嘅公园啊？系访问小朋友嘅，仲要、原来嗰个八米高嘅树屋嘅斜滑梯咧，系嚟自小朋友嘅设计嚟嘅，小朋友画出嚟嘅图画嚟嘅， 系啊， 系啊，个灵感系嚟自咁样噶。 咁嗰位小朋友好开心、啊， 睇下你份稿。 我份稿冇佢哋嘅设计嘅。 我见你今日好专业， 系啊， 有份有份手稿咁样攞出嚟讲， 系 咯、 啊， 你慢慢讲我都想听。 有打晒，又有 attachment 喺度咁样。 系啊，我呢啲真系做足功课噶嘛。咁小朋友原来佢嗰个树屋嘅设计咧，当中系有好多冒险嘅嘢喺度。 睇下电视部啲 PA 依家做嘢做成点吓。你繼續講。 哇！我俾啲秘密大家睇先。 唔使驚，咩秘密物你都會見街噶啦，遲啲你拍咗唔出街 咁。嗱，佢呢個除咗呢一個嘅設計靈感係嚟自小朋友之外咧，其實當中有好多玩水嘅成分嘅、哦 嗯。 原來當中玩水嘅成分咧係之後仲會攞嚟 淋 花 出嚟咁樣。 係啊，係、有好多唔同嘅玩法㗎。 我琴日拍足一日、哦，十點鐘開始化妝 ，fit key make up。跟住到最後五點鐘就要翻台錄 VO， 係噶成日噶， 好努力。呢、這個節目喺邊度出啊？ 凝聚香港， 凝聚香港係啦。咁大家睇下 Vicky 啦，都好俾心機拍足一日嘢嘅。係 啊， 其實都 咁其實除咗呢一樣之外咧，琴日我哋都有訪問到個嘉賓啊。個嘉賓咧就係去專門咧去負責呢一個嘅項目嘅。佢有分享到一樣嘢咧，我覺得好感動嘅。咁稿入邊冇嘅，等我分享俾大家聽。係咩嚟嘅咧？其中有一個咧，氹氹轉咧，大家都知道其實個設計係可以放輪椅人士啦。系轮椅人士系可以去玩啦，玩之余咧，佢同我分享啊，呢一样嘢咧，唔单止系设施俾到轮椅人士可以玩，其实呢一样嘢咧系带到俾轮椅人士可以同呢一个其他小朋友人与人之间嘅接触， 嗯、 即系呢个轮椅人士 障碍可以俾佢哋又可以接触小朋友，小朋友又对、可能有需要人士又多啲认知咁样。 其实啱啱开幕嘅时候，佢话观察到有一家人咧，每日都去呢个公园玩，而呢一个轮椅嘅小朋友咧，佢系因为呢一个嘅氹氹转咧，系识到好多其他嘅小朋友，系俾佢有更多其他唔同嘅感受。所以其实呢一个公园咧，唔单止设计新颖啦，其实咧系俾到其他人与人之间嘅关系更加连结噶。